来自于瘫痪。这个名为人民车队的抗议活动源自加州，陆续吸引全美各地的民众参与。活动灵感来自上个月瘫痪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汽车示威活动。当局说执法部门可以根据游行规模有没有导致紧急救援工作受阻而采取行动。报道说由于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主要城市都放宽了口罩规定和其他的抗疫限制措施，令游行车队的规模被削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气温较寻日低两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9点，跌905点，总成交金额5,246,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47点，跌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8跌17.6，美团150.9跌13.8，汇丰控股48.5跌3蚊，阿里巴巴94.55跌4.5，京东集团245.2跌17.4，盈富基金21.16跌9毫，中国海洋石油10.68升2.6，友邦保险74.75跌4.65，农夫山泉41.4跌1.9，港交所344.2跌11.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7，英镑10.319，瑞士法郎8.494，澳元5.803，加元6.144，新西兰元5.405，欧元8.476。每百日元对港元6.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055点，跌929点。港金报18,540蚊，升4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94.87美元。卖出1,99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之前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大角咀的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小隧道出口啦。咁海辉道嘅龙尾咧就喺维港湾嘅。咁重复多次啦，大角咀的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小隧道出口啦。咁另外海辉道嘅龙尾咧，而家排翻去维港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仲系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香港仔由于有强制检测在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 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冇症狀或者輕症的新冠肺炎患者，避免到急症室，更加切勿召喚呢個救護車，以免妨礙嚴重個案或者更有需要的人士的服務。在現階段有限的醫療設施之下咧，係暫時唔會獲得安排入院嘅。醫管局亦都啟動咗指定診所啦，為有輕微病徵的病人提供服務。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想提提大家，我哋而家咧要团结一致，一齐咧同病毒啊打呢一场硬仗。呢、这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但系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咁样预防呢一个重症，减低死亡机会啦。所以快啲快啲去打疫苗，我哋一齐咧就系、是、打赢呢一个抗疫战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换个地点继续打戏。预期在演唱会上面送上这首歌曲给乐迷，但 Ega 认为换个形式都是传达歌曲中的讯息的。这个讯息就是生活总是要向前行，预料不到未来，但是仍然要期待。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舒文。 So don't you let go，There's always tomorrow。 上榜两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Ega Tomorr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风骚又快活，我今日朝气勃勃，我是梁继章。 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风骚快活健康的李丽蕊。 大家好，大家好，星期一也要努力，也要努力换个对象，也要记住，也要记住每天向前望。今日我仲同大家讲声早晨，我就系早晨强。 嗯，因为你唱歌啲歌喉咧，呢排咧好咗喎，吓、啊、咁你身体点啊？今日 认唔认到系阿 Lam 嘅歌啊？ 认到嘅，认到嘅，今日 OK 嘅，都有保留到大半咁啦 吓。 同嗰日嗰个新高新词有啲分别嘅。系啦，咁啊星期一啦，一个星期嘅第一天啦，咁啊当然好多朋友喺呢个网上咧就问候啦，即系想知道你而家点啦，即系嗰个身体啊。 你同大家交代一下先啦，黄老总。 非常非常好啦，已经去到 level 2啦，仲有少少。 咩叫去到 level 2啊 ？level 1我就完全康复。 边个话？ 边个同你讲噶、哦？你个女医生啊？ 我自己做。 系咪姓女噶？佢其实佢唔系女医生嚟嘅，佢一个男医生，但系佢姓女嘅。 女医生， 女医生系咪啊？ 肯定系女医生。 O K， 系哦，即系 level 2啦，仲有少少。咁而家嗰啲唔舒服嘅地方吓，唔、舒服嘅地方集中喺边处啊？你话仲有少少嘛？ 喺上呼吸道定系下呼吸道啊？ 系啊系啊， 喺呢条水喉边度啊？ 喺边个呼吸窿位啊？ 系啊， 喺条水喉底嗰度。 水喉底 度， 水喉底定水喉底啊？ 水喉底，佢 话水喉底， 系啦，个底下边嗰度。 你快啲休养，快啲好翻，知唔知啊？ 系咯，我哋等你翻嚟。系啊。 好啦， 19度幾温啦，相對濕度85%。今日咧星期一，希望大家咧都係健健康康。雖然喺 Facebook 咧都見到好多啲人咧，有啲我認識嘅，有啲淨係 Facebook 嘅朋友，唔係真係好認識啦。咁啊，因為肺咧兩條線啊，喂，原來有啲真係冇病徵嘅。 系啊系啊， 佢真 系冇病征噶， 喉咙干一干咁 check 到两条线。 系啊，仲健康过平时冇事噶。 健康个马老师。 唔紧要嘅，最紧要嘅大家都系身体健康，乜嘢都假噶。 冇错，精神。 To mind a silver screen and all its sad goodbye.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呢一首 Careless Whisper， 佢哋系 Wham。咁精彩嘅英文版本，我哋又点可以唔听下我哋香港嘅版本呢？香港版本又系属于边个呢？当然系你熟悉嘅妹姐，有呢一首《梦幻的拥抱》，一齐喊一齐唱。早晨，早晨，同所有香港人打个招呼，同埋打下气先啦。因为呢个疫情呢暂时呢都系喺我哋身边兜兜转转。虽然话个数字呢就好似轻轻少咗啲啦，咁但 系。咁位置紧系30000多。 冇错，咁但系当然希望就零就最好啦。就算唔系零呢就去到有咁少得咁少好啦，系咪先。咁亦都希望呢身边呢唔好再听到哎呀边个又唔舒服喎，边个唔舒服喎，咁样都听到之后呢 就算唔系发生喺自己身上，都会为佢担心嘅。所以我哋继续三个钟头发放正能量吓。 咁、好似呢个方位之外嘅话，呢、這个身体之外嘅话咧，当然亦都要睇睇嘅，就系我哋有一啲嘅公告啊吓，就是、我哋嘅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咧就系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嚟嘅，就是、元朗嘅朗善村善爱楼、善涌楼同埋善良楼嘅居民咧，如果系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好，希望马老师啊，呢、這个周末点啊？你有冇又八八卦卦周围去啊？拜生日拜神啊？ 冇去，冇去， 冇去嘛？喺屋企养伤、养病系嘛？ 系你都唔好讲啊！ 系啊，唔系啲人又会话你又仲周街走，系啊，担心你啦吓。咁咧，我自己發覺咧，嗱，上個禮拜咧，其中一個叫新聞頭條啦，就係話咧，由於某一啲嘅消息，又令到有啲人咧不安啦、擔心啦，咁就少少叫搶購啦咁樣。咁我呢兩日即係週末期間咧，我都星期六我就冇出去嘅，但係琴日星期日咧，我專登去咗一次呢個超級市場，我想睇睇個情況啦。咁啊，叫做都幾開心嘅，幾安慰就係見到咧大量嘅存貨已經擺曬， 係 啦，嗰啲菜架上面咧已經堆到山仔咁啦，係啦，即係。最怕你不買，不是怕你要搶購，因為很多很多各類型的菜都有，還有曾經空置的那些雞蛋架也都擺滿了，即總之現在開始你會感覺 正常 正常， 唔至於冇嘢買啦。 唔係一隻隻好正常啊，摩定正常。 咁可能就每一個地區都唔同啦。不如你講完你嗰邊先啦。 OK 啦。嗱，但係咧就喺嗰個叫紙品方面咧，即係嗰個叫做賣一啲紙啦，即係抹手紙啊、tissue 啊，即係 消毒用品啊， 嗰度就 抗疫用品啊， 都係誒。 風風雨雨 得翻兩成到啦，即係一成至兩成嘅貨品，少 咁都好啲啦。之前係完全空空如也㗎，係乜都冇嘅。 你嗰邊點啊？ 嗱，我嗰邊個情況咧，就因為始終都係要出去要補給一啲資源啦，係咪？因為始終你話新鮮嘅食品嘅話，我唔會買好多囤積喺屋企嘅。 我都唔。 其實早嗰輪就算搶購嘅話，我係完全冇加入呢一個行列嘅。 我都冇， 因為我係非常有信心，我係會覺得呢一個只不過係大家嘅一個即係恐懼嚟嘅啫，但唔需要驚嘅，一定要冷靜。好啦，咁啊啱啱星期六咧，咁啊就亦都去咗嘅就係一啲嘅濕地。街市其實唔應該咁樣形容，可而家啲街市已經好靚，即係傳統嗰啲街市啦。就咁樣，唔係咁多開，因為咧有好多一啲比較熟嘅，譬如可能係買蔬菜或者係買魚類嘅，佢哋話因為冇貨供應，所以根本佢哋冇嘢賣，所以亦都冇得開。咁啊，但係就你話係咪譬如可能10间10档裏面就開一兩檔咯？都係冷清嘅。咁亦都可能因為冇乜貨關係嘅話咧，人亦都好少，人流就已經真係好少啦。咁咯。咁至於話超級市場方面嘅，就好似大佬咁样讲嘅，所有嘅呢啲嘅抗疫嘅用品嘅，基本上咧货架系空空如也嘅， 或者嗰啲咩止痛药啊、发烧药、退烧药嗰啲咯，嗰啲就 系 难， 系啊， 难 就算系抹屋企嗰啲嘢嘅话，都抢购晒。咁但系你话即系新鲜嘅食品嘅话咧，系有啲翻咗嚟嘅，鸡蛋嘅话有啦。咁至于你话即系蔬菜嘅话咧，间唔中咁样几棵咁咯，俾你拣。 啊，我嗰个好多啊， 你又好啦， 铺满山仔。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可以大家咧互相有个互助嘅合作嘅委员。会啊，系咪啊？ 话俾大家听， 系啦，你想买啲乜嘢？我边度有？咁样咪帮手买埋咯，系咪？好似今朝早咁，我哋都好开心啊！ 系啊，多谢， 因为要多谢阿钟哥，因为咧就希望我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嘅话，佢系买咗一支枪俾我哋嘅， 系啊， 系啦，就等阿小强翻嚟，我哋就会 射 佢噶啦， 射佢块面， 啊，直接射块面嘅，系啦，系咩嚟嘅咧？唔开心啊？期唔期望快啲翻嚟俾我哋射啊？ 佢听见都开心，听见佢又心如不能止水啦。佢个心即刻不能止水。 你唔好谂错，你平时睇开嗰啲。 我想即刻翻嚟攞咗，然后再去睇个女。 喂，佢冇话俾你， 佢冇俾你， 佢 话 俾我 哋 射你 啫。系啦，因为你喺屋企， 系啊， 你喺屋企就唔使射嘅。我哋你翻嚟嘅时候，我哋就会射你。 你冇听过咩？广东人话真系射住啊嘛，我哋咪射住你，射住你咯。 咁其实嗰张佢就系消毒枪嚟嘅， 消毒枪 系啦， 唔系 消 毒枪，唔系消 毒 枪。 消 毒 枪， 阿马老强嗰支就系消毒枪， 系 我哋呢支叫消毒枪。 冇错，冇错。咁其實就係有一啲嘅消毒嘅用品啦，咁啊即係整上去嘅話，跟住咧佢就可以有一啲即係射出嚟嘅，就 好似 係 噴衫咁。 唔係佢有兩支，佢有一支係噴衫嘅，俾我哋嘅。另外有一支嘅就係可以喺空氣上面嗰度係噴一啲霧類嘅咁樣。人畜無害嘅。所以咧，佢就抹翻嚟或者系歸翻嚟都冇問題。 唔係喎，佢 OK 得好。 係啦， 咁 咯， 係啦。 所以其實我都係 OK 嘅，即係大家我覺得已經開始定當翻啲啦。 唯一就咁樣， 唔需要咁擔心。 唯一就好似阿 Sarah 話齋咧，真係好多鋪頭咧可能冇開， 冇開 或者真係。 好早就即系以我哋香港人嘅一个生活标准嚟讲咧，吓、 嗯 啊、你咁早删咗啦，原来已经六点已经删咗啦，而家好多 四点我都见到删咗啦，大佬。 嗱、啊，你话我哋香港人以前我哋叫乜嘢叫不夜城噶嘛，系咪先？我哋永远唔会有夜晚来临噶嘛，夜晚都周街有人。 我哋廿四小时噶嘛， 四点六点你嘅拉闸，你唔系讲少啊嘛。 系、 啊，但系我哋而家真系要面对而家新嘅一种生活嘅模式。 唔系，真系冇办法，因为佢哋好多时候我成日都要去食嘢啦，咁啊都会去买啲外卖啦，佢哋都会话因为我冇货嚟。所以就算是的话我卖云吞面都好、嗯、我没有货来我就真的没得可以开档、 啊、我不知道马小强 也不是想 马小强你他当他还有回来这里即是实体回来的时候的你会买些空气包的嘛那些包店、啊、我昨天六点几已经全过我行运即是整个沙田区删就删晒，就算唔删嘅咧，佢、 嗯、 好似俾人打劫完咁样。而家卖嘢咧好奇怪嘅，佢系冇嘢嘅，即系零货嘅。 我而家先知道，原来我哋香港系咁中意食面包嘅，因为咧我去买面包店冇啦，跟住你超级市场冇晒、 啊， 全部一条嗰啲方包，你谂都唔使谂， 乜包都冇、啊。 佢连个诶连嗰个诶价钱都 抽起 咗啦，冇得 卖 啊，冇啊，冇得卖啊。 唯一就系面包真系好难买，我谂真系要早上买定，如果唔系你。四五点后你都唔使谂啦， 冇错。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即系我今日先至奇怪，你知唔知我附近度有一间，我又系成日都会喺嗰度咧就入油嘅，冇开。 嗯， 系啊， 油站都唔开。 油站都唔开。咁、嗯、我谂相信好可能有人确诊咯。 系啦， 吓佢需要消毒。 你讲紧马路强点啊？ 你讲下。 咩啊？ 你想讲啊？ 就觉得咧，我星期日其实都下早都有出过街嘅，就食嘢嘅。 讲下如佢又话食嘢，跟住我都有去拜下山嘅。其实咧，我同我诸如此类讲下讲，都有咁样茶嘅，食咗几多虾饺咁样。 你都俾佢 越讲越多， 你都俾佢出下街，咁我哋又未至于要运喺你屋企嗰度坐。 喂，佢唔舒服喎、 啊。你有啊？咁佢系佢唔舒服咯。系系，佢仲话仲争少少嘛，系嘛？ 药房系添置一啲基本药物嘅，例如咳水啊，等等。 买唔买到啊？ 买到。但系咧，所有嘅药房仔大药房好，通常都有条小人龙喺度嘅，就真系排队买嘢啦。个个都系买止痛病啦，嗰啲适用嗰啲抗消炎啊等等嘅药物。 你讲你自己啊？你讲下你自己啊？咁你点啊？ 我自己还可以啊，我就星期六开始又饮一啲新嘅咳水，哇！呢支嘢抵得喎，所有。嗰啲千年， 你唔系去睇医生嘅咩？咁医生应该会开佢嗰啲处方嘅药物俾你噶。 星期日冇开啊。 唔系你第你睇 就自己乱饮啊。 你之前睇第三次佢冇俾药。 系啊， 星期五晚咯。 但系星期五晚你三日已经饮晒啦。 我觉得唔系几，即系自己感觉。 佢觉得唔 work 就唔饮。 有力啊！我想饮啲劲。 你知唔知点解你觉得唔够力啊？因为你咧三时五刻就啪咳药水，你就嚟变咗嗰啲 high 天青年。你饮一啪你就 wing 下 wing 下，系咪先？你成日你药石乱投，你饮下饮下咧，你又觉得佢冇力噶啦。即系等于你食越咸就越咸，跟住你就觉得样嘢都冇味。 即系佢有抗药性，佢已经食药食到有抗药性。 你系唔系都买咳药水饮先啦？咁 我得，我即刻一阵就抌咗。 咁你有冇用啊？饮完之后？ 哦，好啲喎、啊！你睇下今朝有冇聽過我泥料啊？ 唔知道，我唔敢講。你 touch wood， 有時有啲嘢真係好難講。你一笑，你試下笑啊！你笑就會咳噶啦，尤其是係假笑啊！你哈哈咁樣你就會咳噶啦。所以嗱，證明你頭先係真笑咯。你發自內心開心嘅，你冇事噶、 嗯。好啦，咁啊點 ？OK， 收到， 好。總之就開心心啦。 原來你醫生最靈嘅， 唔關事，我只不過太了解你啫。 不過咧，你哋有冇聽？听过咧，嗱呢个咧又讲翻啲即系健康嘅少少我自己嘅资讯啦。嗰阵时咧有一段时间咧，我咪成日咳嘅。我发觉咧有某一啲食物或者某啲豉油，你会特别容易咳嘅。例如食热嘢咧，你会好容易咳，因为啲蒸汽一升上嚟咧，好容易咳啦。 你食得太快啦。 食酸嘅橙啦，食酸嘢啦，即系橙啊，就好容易咳嘅啦。或者食花生又系好容易咳。呢几样嘢咧，对于我，但我唔知道大家啦吓，你会唔会噶？ 呢样嘢嘅话，其实有时你要都要留意一下嘅，因为咧食嘢太快啦，又或者就系年纪大咗都有呢个情况噶、 嗯。 因为其实咧，当我哋吞烟嘅时候咧，其实用到有好多嘅啫，啲肌肉咧，会因为年纪嘅关系咧，系真系会冇咁好噶、嗯。所以其实咧，大家尤其是年纪开始有翻咁上下咧，食嘢嘅时候系真系要慢同埋专心，嗯 okay? 即系惊啃亲。 真系嘅，因为你啲肌肉已经冇以前咁好、嗯、所以咧，其实如果你成日呢一段时间吞烟嘅能力，你唔好以为系咁容易，其实原来好难嘅、 嗯。因为佢牵动好多个肌肉噶嘛，系 啊，我知啊。 吞唔到，吞唔到，食唔到就食唔到噶啦、嗯。 所以你都要小心啊，马小强，知唔知啊？你嗰、那个，你嗰、那、嗰、個、条喉咙咧，冇以前咁。 系、啊、总之嗰啲一条条嘅嘢就要小心啲啦。 头发又要小心啦、啊，喉咙小心，条脷又要小心啦、 啊。冇错啦，系啊， 条气又要小心、 啊。系啦、啊，你条命都要小心啲、啊，系、啊啊、要长啲啊，知唔知啊？ 系啊， 条气好顺啊，今朝。 咁就 very good 啦吓。 把健康留给自己啊！好啦，喂，今日咧嗱有呢个古故啊，学古文咧呢、這个十。几多点啊？ 十一 点， 十一点，十一点，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半之后嘅话咧，我哋会介绍一啲我哋睇咗一啲好睇嘅电影啊。 有冇睇啊？ 都有嘅，我有，我都有嘅。咁啊，另外仲有就我哋有淑女关注组啦，以及咧就有片段人间嘅， 冇错， 都系好精彩噶，陪住大家。 咁啊，今日天气咧就暖翻啲啲吓，不过好似话呢几日咧又会有天气嘅转凉吓。 系啊，早晚温差都系大。 系，你开始用冷气未啊？ 我未， 未啊？ 我是环保小先锋，我真是环保小先锋嚟嘅，所以其实我是尽量是不开的。 早两有星期六嗰日都几热下， 冇 阳光好好啊， 没有， 系啦系啦。不过就提提即系小小贴士啦，就系点都要洗洗个隔尘网先。你拆开个冷气机个盖咧，你望下你嘅隔尘网，你会发觉哇，原来真系好污糟， 冇错，污糟过个口啊。 边个个口啊？ 嗯，你知噶，你唔好要我讲到咁 obvious 啦，唔好逼 我啦， 唔好嬲衰， 唔系阵间人哋又嬲我哋噶啦。 系啊，好啦，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推行全民检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当局在制定全民检测规划的时候，必定会为独居长者和家庭提供支援，例如电话热线照顾市民需要，亦都会考虑市民看病、全家染疫无法出门购买物资的时候的情况，亦都会制作懒人包协助市民掌握全民检测的详情。陈凡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全民检测时会不会容许一个家庭有一人可以外出购置物资食品，他说海外亦都有类似经验，当局会考虑，强调会确保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他又说全民检测期间公共运输一定不会停，因为医疗和金融会继续运作，很多市民要上班，但他承认到时公共运输的运力会减低。消防处助理处长黄振业说，目前紧急救护资源紧绌，大约有三分一的救护人手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属于密切接触者而未能够翻工。他说救护车目标照达时间是12分钟，但过去两日达标率只得大约两成几，远低于服务承诺大约 92.5%。 部门已经抽调人手，希望增加救护车执勤的数目。黄振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第五波疫情下救护召唤每日大约有1600至1800宗，由于需要接载确诊病人，每次出车的时候消毒需时较长，加上人手短缺，近日最长的救护车的等候时间是30几个钟头。他强调处方会分析个案优次安排送院，如果有紧急情况，例如有人失去知觉或者心脏停顿等，会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南韩新增217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四日超过200000宗个案，做到139名患者不治，累积超过466000宗确诊，9096人死亡，重症病例增至955宗，比前一日增加70宗。聯合國人權辦事處更新俄羅斯揮軍烏克蘭以來在烏克蘭境內的傷亡數字，說至少300多名平民被殺，當中包括20多名兒童，另外有700多人受傷。 办事处又说，大部分有记录的死伤个案与大范围的爆炸武器有关，当中包括以重炮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进行的炮击和导弹以及空袭，而实际死伤数字可能更加高。较早时，联合国话超过150万人离开乌克兰逃避战火，当中大约885000人去咗波兰，近170000人去咗匈牙利，大约114000人去咗斯洛伐克，134000人去咗欧洲其他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2点，跌757点，总成交金额7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6点，跌2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元，跌12.2；美团153.6，跌11.3；阿里巴巴96.3，跌2.7；汇丰控股48.5毫半，跌2.9毫半；京东集团245.8，跌16.6；盈富基金21.2毫8，跌7.8；中国海洋石油10.6毫8，升2.6；友邦保险75.4毫半，跌3.9毫半；港交所344.6，跌11.2；比亚迪股份203元，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9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2，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6点，跌819点。港金报18,540元，升4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9.61美元，卖出1,99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美孚。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咧，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美孚。青沙公路落翻三号干线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喺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就是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彭家村那段比较挤塞。在封路方面，香港仔的南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大埔公路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东残奥，梁景仪、杨红琼分别喺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成功夺金，为国家队增添两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每一个试习我都要有一个兼职，是课我写新闻稿的时候是写到去 pitch 到记者的。 她是 CIBS 广播人创业家 Sumio。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Rody 最主要是啲搬运乐器的工作。在香港我哋如果出去做嘢，我系会叫吉他 technician 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吉他 technician Franki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故事讲述东川省巡回检察官冯森和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贤面对真相不惧威胁，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维护法律的神圣和权威。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三月八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咁亦都问下啲网上嘅朋友先，譬如阿 Big Lee 咧，佢话咧出资等到星期一啦，今日第九日，因为佢之前好似确诊咗啊，希望快啲转翻阴性。咁我相信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指标嚟嘅。如果你见到嗰支棒棒咧变翻一运嘅话吓，即系对于确诊嘅朋友们嚟讲吓，佢希望可以咧出翻去买餸啦，唔使屋企人照顾啦，咁样我都明白嗰种心情。 我都明白，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每一日翻嚟之前嘅话，我哋都要做一个自我检测噶嘛。 冇错， 每一日我见到一条线，我都好开心。 有时好担心噶。 系啊，因为你喺度等紧个廿分钟嘅时候啊嘛，系咪？ 咁另外快快就话你哋就好啦，我琴日去咧某一个超市咧，仲有好多货，梗系空嘅。 系啊， 奇怪现象咧就系连咖啡都清晒，但系香蕉就好多。 点解嘅？ 今朝都买两条啦。 唔知哦，我谂纯粹就系睇下你嗰排，唔系即系嗰一区或者嗰个大厦啲人中意食咩咯。 同埋其实真系要睇嘅就系个别唔同嘅街市又或者系超级市场咧，有冇话即系有同事确诊啊，或者系点样？其实有时唔系话佢哋冇货，但系冇人上货。 哦， 系啦，就有呢个咁嘅情况嘅出现嘅啫，佢哋滞后咗一啲佢哋上课嘅时间嘅啫，所以其实我谂你去多一两次嘅话就应该 OK。不过话时话，我讲开一样嘢咧，我就有啲唔系好开心嘅，就系、是、我有去间药房嘅时候，我去买嘢咧，竟然咧就是、有啲人加价。平时咧我哋买开一樽大樽嘅嗰啲消毒药水咧，咁其实讲紧唔系好多钱啫，系嘛，即系可能系五六十蚊，但系佢竟然加到180。 哇！ 到最尾嘅时候，我即刻头也不回，我就奸商，跟住我就走咗啦。太過分 了，可能佢覺得而家幾貴都會有人買啩，即係第一有一排咧，啲口罩咪嘭嘭聲廿幾蚊一個嘅。 係啊，唔好咁啦，大家而家一齊，大家但係同坐一條船，係咪？ 冇錯冇錯嚇。好啦，嗱，開始我哋節目之前咧，即係繼續節目啦。咁我想講咧，有個咁嘅討論區上面嘅題目嘅，咁、就係有個媽媽咧，其實外國發生嘅個媽媽咧，就因為佢覺得咧啲小朋友咧用嗰啲社交媒體啊、上網啊、或者係 po 自己啲嘢啊等等等等咧，就好嘥時間。或者咧就好分散去讀書啊，咁所以呢一個媽媽來自美國嘅嚇，佢就喺2016年嘅時候咧，向當時咧得12歲嘅仔，咁咧就話：喂嗱，阿仔，如果你18歲之前你唔用社交媒體，你睇下得唔得先？ 即 係 六年裏面， 唔係六個月，係六年。佢如果你得咧18歲生日嗰日，我就會送咧。大約14000蚊港幣，即係1800蚊美金俾你作為一個獎禮咁樣樣，係啦， 小利是， 系啦，咁於是咧，佢就點解媽媽會咁咧？因為佢其實有一次咧，聽到一個節目咧，就話有一個叫 Sixteen for Sixteen， 就係咁啦， 即系佢听到一个节目，就系妈妈咧向个女儿发出挑战，就咁咁咁，话咦都好咁、啊，所以当时咧同个仔就作出咗呢个挑战啦。咁个仔咧就一口答应咗。佢因为当时咧佢都第一佢唔系真系为钱嘅，佢都唔知即系嗰嚿钱可以买到乜，细路仔唔知噶嘛，系嘛？ 冇概念噶， 冇乜概念。 十二岁。 不过因为佢都唔系经常使用呢个社交媒体，咁咯，咁所以佢就 冇乜所谓， 冇乜所谓咯， 系咪啊？ 系啦。 因为咧，照佢报道嘅话咧，佢话平时喺嗰阵时候咧，佢十二岁咧，净系玩 Snapchat 嘅啫。咁 Snapchat 大家都知道啦，佢只不过系摆上去嘅话，一阵间佢冇晒所有嘅嘢噶嘛，其他嗰啲佢系唔用嘅。咁所以佢会觉得就啊，其实若果系咁嘅话，唔玩 Snapchat 都 OK 啊，咁样就维持咗六年啦。佢真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佢成。 嗯，冇错啦。咁样六，当然咧，十八岁嗰一年生日咧，佢妈妈就真系俾咗嗰个佢应承嘅奖金俾佢啦吓。咁佢 几好啊！ 但系咧，跟住咧，佢就即系都分享翻一啲自己感受嘅。好多时咧，佢啲同龄嘅朋友咧讲开乜嘢咧，佢系 唔知咯， 唔知啊， 系啊 ，join in 唔到，因为佢真系冇用嗰啲嘅社交平台啦，同埋佢好少去喺呢个渠道吸收资讯， 系，但系都生存到啊。 生存到嘅， 亦都冇话因为咁样嘅话要好脱节啦。 实生存到嘅，其实你今日冇手机，你都可以生存到 噶。 系啊，不过要几耐适应啫嘛。 啊，都啱嘅。咁同埋其实所有嘅嘢嘅话，你唔会发觉而家啲资讯实在太多咩？多到其实基本上已经嘅就系睇唔切，亦都睇唔晒。有好多你都觉得嘅就系唔知又如何咧？系嘛？当然有一啲嘢好紧要嘅，切身处地，你即系切身嘅嘢嘅话，你要系要知道之外，其实有大部分嘅嘢咧都系冇乜所谓。 冇错啦，不过咧佢就话啦，佢有时咧都有啲尴尬嘅，即系当人哋喺度用嘅啲社交媒体或者铺紧一啲嘢，佢唔知道人做紧乜， 系同埋又联络唔到咯，系嘛？ 你做紧咩啊？ 系啊，约你或者讲啲咩嘢，或者 send 啲咩俾你都收唔到咯，因为你冇嘛，连手机都冇。 马老师，你觉得佢妈妈咁样做咧好唔好啊？即系你 我真系觉得几好啊！起码我觉得啊，你同个小朋友食饭咧，佢唔会真系净系攞住个手机。我你知啦，我又中意去饮茶，有时真系见到一家人咧。四个人，四个人都各自用手机， 系啊，唔讲嘢噶嘛， 唔倾嘢，唔倾偈嘅，即系饮茶，就大家倾下偈啊，点啊，仔，你功课忙唔忙啊，等等等等， 系， 不过可能我哋就真系利用喺度 WhatsApp 倾偈，我就觉得真系冇乜意思啦。 我见过一个仲讽刺嘅，就系我见过有一次咧，就系有几个同事去食饭，到最后尾嘅时候，大家系唔倾偈，但系咧就喺个 WhatsApp 嗰度就系话你食咩，跟住个 send 落去俾你睇，你明唔明啊？ 我知， 即系另外一个睇，哦系啊，你食咁 咩 咩咩，系啊，佢哋 唔会面对面倾，坐喺面对面，但系唔会倾， 佢都系要用个手机嚟去同你沟通。 中毒啊！ 我觉得就系冇嘢啊嘛，你哋呢一班人系啊，跟住啲嘢一摆咗喺台面嘅话，就影相，好奇怪嘅嘢。你谂下以前我哋未有手机嘅话，唔系咁噶嗬，即系我哋 拉一嚟就抢啦，几开心啊！ 嗰阵时听许冠文讲嗰个遭遇啊嘛，佢话同我朋友食嘢啊嘛，咁我朋友咧就系影相啦，然之后就 WhatsApp 俾朋友话啊，而家食紧咩好味啊？嗱呢个系咩？佢话我坐喺你面前，点解你唔同我分享？其实我同你食紧饭。嗰个人只系坐喺远处嘅一个朋友，点解你唔同？同你食紧饭嗰阵倾，要同出边嘅人倾咧？ 而家少咗好多啲真人同真人之间嘅一啲即系互动咯，所以我真系会好惊噶。 系啊系啊， 讲嘢都唔可以讲得长噶，你有冇发觉噶？而家嗬， 系啊， 你要你即系讲一篇长文嚟去形容一啲咩嘢嘅话，佢哋都好似我哋啲资讯咁系碎片化。 冇错， 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讲嘢都系咁样嘅，即系佢冇头冇尾，佢就系讲咗一橛嘢，佢冇交代，亦都冇起承。转合嘅，就中间就一撇嘢咁样讲之后，就佢谂住你会明白。 少年 language， 所以我觉得其实系有啲危险嘅。 冇 错，即系沟通上面嘅好多时候，其实你都唔知佢讲。 今时今日，我相信难啦，因为香港嘅小朋友，第一佢而家咧即系离不开手机或者系嗰叫 iPad， 因为有时系做功课都要咁，上堂都要咁。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咧，好多喺屋企做呢个 Zoom 上堂咧，更加好难离开嗰啲叫做电子媒体啦。 所以其他嘅时间嘅话，家长咪就系应该要。深入一啲嘅就系话人与人之间真系会接触嘅，要俾佢真系出去运动下， 真实啲， 见下人 啊， 咁先至得。 网上情，有钱人， 点样先系有钱人呢？系咪越有钱就称得上系有钱人？呢、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家庭， 爸爸一早过咗身啊，剩低妈妈同埋三个女，佢哋屋企当然系好穷啦。记得复活节前一个月，教会嘅牧师就宣布啦：嗱，大家希望你将身边嘅钱悭咗落嚟，做特别嘅奉献，去帮助教会里边一个比较贫困嘅家庭。佢就冇讲边一个家庭。咁呢三个姊妹翻屋企之后咧，就同妈妈讲啦：妈妈，我哋要节省咧不必要开支啊，同埋咧我哋想要做一啲临时嘅清洁工，因为我哋希望帮嗰个穷嘅家庭。经过咗嗰个月，佢哋三姊妹赚咗$70，系佢哋收入最高嘅一个月噶啦。复活节嘅前一日，佢哋将所有嘅啲零钱拎咗去嗰个教会嗰度，一路行嘅时候落大雨啊！佢哋冇带遮，全身咧俾雨揼到湿晒，嗰对鞋都因为对鞋穿窿入咗水，行咗好耐。不过佢哋一样好开心，点解啊？他觉得可以奉献$70去帮助一个贫穷的家庭，真是好了。在教会回来之后，妈妈说：哎，厉害啦，乖吓，帮助人家，还专门整了一些炸薯条给他们吃。那晚牧师揸着车来他家，咚咚开门，跟着给了一个信封他们，倒出来就是一些钱。他们说：蛤，原来那个贫穷的家庭，牧师说的就是我们啊。他们没有开心到，他们不会因为多了一些钱而开心，反而觉得很羞愧。原来全部人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地区是最贫穷的家庭。在那个礼拜里面，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这一笔钱。他们觉得我哋都唔觉得自己系穷人，点解佢哋会捐钱俾我哋嘅？我哋又唔想再教会啦，佢哋当我哋系穷人，佢哋睇唔起我哋。但系妈妈话唔可以咁噶，要继续去。嗰日佢哋唯有拖住好重嘅脚步、好冻嘅心情去咯。嗰日嚟咗位传教士，讲到佢系非洲嘅教会咧，系用晒干嘅泥土做嘅，需要一啲钱去建造屋顶。只要有$100咧，就可以为非洲教会铺个屋顶噶啦。大家可唔可以献出少少金钱，帮助贫穷嘅非洲人啊？三姊妹互相望下，跟住笑咗出嚟啦。奉献嘅时候，佢哋将上个礼拜其他人俾佢嘅捐献全部摆晒袋里边，然后点算咗之后咧，牧师宣布话：今日个奉献咧好多，超过咗$100+。嗰个传教士好兴奋，多谢大家，讲咗一句就话：多谢晒，喺你哋当中一定有一个家庭系好富有啫。听到呢一个说话，妈妈同埋三姊妹都开始有少少眼湿湿。原来我哋唔系最贫穷啊，我哋呢个教会之中最有钱嘅人。由嗰日开始，佢哋冇再自卑啦。一个人系咪有钱，系咪贫穷，唔系钱财嘅多寡。是心灵是不是富足？大家眼中的有钱人是不是真的有钱？大家眼中的穷人，他的心灵如果富足的话，又是不是有钱？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有未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点解要盼望，千秋也未停断， 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将痛苦得断， 世间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 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风骚快嚟啦，今日讨论区咧就有啲人咧摆张相，咁咧就话啊，而家呢个咁嘅疫情之下咧，呢一样嘢都几特别，即系呢个城市一景吓，就话咩咧？就有一个貌似妈妈，即系佢最初系妈，佢觉得应该系妈妈帮屋企人做嘅，但系身边亦都有啲人估话未必嘅，可能系收钱帮人做嘅，就讲紧乜嘢咧？就帮佢买餸。咁但系点样俾佢咧？就系、是、楼上咧吊个篮落嚟， 好似以前买飞机篮咁啊！ 飞机篮就唔系掟噶嘛， 系 啦，好玩噶。 其实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嗬！ 掟错 系啊！大家如果唔知呢个旧香港嘅一个叫做乜嘢咧？ 系 一个 买嘢嘅方法， 买嘢嘅方法啦，篮啦，主要系篮啦，就有一个叔叔咁啊，抱住一个好大嘅卖篮嘅， 佢就一个好大嘅飞机篮， 飞机篮 里面装咗好细嘅飞机篮， 飞机篮咁你，但系嗰阵时啲楼冇有咁高嘛， 系啊，最多五层啫嘛， 四五层咁佢就掟晒噶，你掉钱咯，我仲记得点样买咧？嗱，你啲纸一掟到散收收， 冇错。 你揾张 手巾仔， 或者手巾、啊、 手巾仔，我哋以前系手巾。 咁啊，点俾翻你啊？ 手巾仔嗰就唔俾噶啦，唔俾噶啦。 咁 系啊，掟落去俾佢。你普通你屋企一定有手巾仔噶嘛？以前 我记得我哋揾张纸包住嘅，就好平嘅，即系几蚊咁样，定一蚊定两蚊， 好 包住。掉落去，咁佢就執咗你啲錢咧，就飛翻啲攬上。 係啦，冇錯啦。我試過有一次就我住喺二樓啊嘛，跟住咧佢掟上三樓。 你有冇上去追翻？喂，俾翻我，我嘅。 佢話呢個係我嘅錯，到最尾佢掟翻落嚟。 哦，係 啊， 係、okay、 啊，就佢就蝕咗一包飛機攬咯。 咁咧就話有個媽媽定係唔知幫人買餸嘅婦女啦，咁、就上面吊個攬落嚟，佢就擺啲餸落去，佢掹翻上去咁、樣咯。其實而家咧 都好啊，大家真係互助咯。 系啊， 你帮我，我帮你啊！ 而家好多唔上得楼噶啦。 系啊，我知道啊。好似啱啱过咗嗰情人节啫嘛，大家都有见过噶，送花嘛，跟住就摆晒个门口嗰度，好似拜山咁啊嘛。系 啊，你自己走去认领啦，咁啊嘛。但系真系冇办法嘅。 冇错。 系啊，但系我又觉得就系有好多而家即系帮我哋会去送外卖啊，好啊，或者系送嘢嘅物流嘅啲工人哥哥咧，都会觉得好辛苦嘅。咁、我都见到嘅就系有啲都好温馨嘅，佢哋会喺嗰张纸嗰度会写住嘅啫，啊，都辛苦你哋啦。如果送到嚟嘅嘢嘅话咧，请你摆低喺呢一度，我哋就可以喺呢一度咧教授啦，咁咯。辛苦嘅真系其实大家都 系啦，送外卖嗰啲哥哥其实真系几辛苦嘅。 即系我谂要多一份包容同埋多一份了解咯。其实佢哋都系辛苦嘅。 我哋都要慢慢适应呢一样嘢。 系啊， 譬如话某一间速递公司都讲咗啦，佢而家唔收件噶啦。 嗯， 之前我都仲有人嚟我屋企收件，拎去俾另外一间公司。而家唔收又唔派、自己要去翻啲乜站物站或者上佢公司嘅。系、唯有行多一步，系咪？ 系要牺牲一下即系自己以前方便嘅嘢噶啦。咁但系我觉得最紧要喺抗疫方面嘅话做多一步咯，好嘛？好似嘅就系要多啲知道嘅就系抗疫嘅资讯啦吓。有关于嘅就系一则嘅强检嘅公告啊，就系、元朗嘅朗善村嘅善爱楼、善勇楼同埋善良楼居民啦，如果能够咧。就是、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 马老师啊，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乜嘢啊？ 古文啊，顾下古文啊， 有冇准备啊？你 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未啊？ 准备得。嗱、你两个唔好瞌眼瞓啊！我警告你哋啊！ 睇下你讲得精唔精彩啦，系啊，因为有时 我唔敢包， 人眼瞓眼 唔精彩， 眼瞓起上嚟，我话俾你，我嗰日先。 明知自己唔应该一食完饭就瞓，哇！但系有时真系咧，嗰种咧眼瞓法咧，好似食咗蒙汗药咁。 哦， 你 有 冇 试过 啊？你冇试过啊？即系突然之间。嗰啲睡意咧係嚟得好好緊，即係好犀利啊！ 即係噏聲咁。 噏聲，但喺屋企咧就冇乜所謂。其實我最驚係咩咧？揸緊車。 揸車啦，係啦。 哇！嗰啲時候真係冇得傾，你會點做啊？我会冚自己噶， 我搣系啦，都系咁。 即系冚自己，等自己清醒啲咯。我真系试过嘅就 系， 你知唔知？我就过咗隔篱线 啊。系啊， 惊不得了。不过好彩喺嗰阵时候咧，车唔系多，就系因为咁，你先至容易瞓着。 所以人哋话啊嘛，最好就系揾一啲泊得车嘅地方，轻轻摆埋一边。 冇错， 过一过嗰阵睡意先。 冇错，我真系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发觉咁样唔得啦。咁我就净系喺嗰个路肩嗰个位置嗰度，咁我就瞓一阵。咁啊，瞌咗五分鐘到，但係咧就 夠曬咯， 好多人驚嘅。嗰一下你發覺自己出現咗問題嘅時候，你會好醒噶， 係係， 即係嗰一下你真係嚇到咧，啲腎上腺素係會突然間有一下咁樣就肺射曬出嚟， 都飆曬出嚟啊！ 係咩？咩乜都飆曬出嚟啊！ 汗咯、 啊。哦 ，OK， 好好。 你仲有咩飆啊？ 我唔知 你 啊， 你 知你骨骼精奇係嘛？可能你有啲嘢飆出嚟，令到你好精好精神咧。 你個 level 高我咁多，我 咪係咯。 我哋啲地下嘅老鼠唔會明白天上嘅老鷹噶嘛，係嘛？OK， 十一點啦，先得十一點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OK， 好。 乌克兰决定向乌克兰供应军机，美方点样向波兰提供替代军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促请美国推动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战机。俄罗斯国防部早前警告乌克兰邻国不要在军用飞机方面向乌克兰提供协助，否则就会卷入冲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气温较寻日低两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1点，跌782点，总成交金额875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02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6跌12.6，美团152.6跌12.1，阿里巴巴96.1跌2.9，汇丰控股48.2跌3.3，京东集团246.8跌15.6，盈富基金21.26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0.6升1.8，港交所344.2跌11.6，友邦保险75.35跌4.05，小米集团13.3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7，英镑10.316，瑞士法郎8.493，澳元5.793，加元6.143，新西兰元5.391，欧元8.477。每百元对港元6.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06。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6点，跌819点。港金报18,540蚊，升4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8.93美元，卖出1,98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啦。由于有反车啊，而家封咗快线嘅，咁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由于有反车啦，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啊。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较早前大角咀嘅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

系唔系都好咯？呢、這个天下间嘅嘢，你啊讲一句，我啊讲一句，有咩所谓？ 天下文章都系一样嘅啫，系嘛？ 当我抄你嘅咯， 系咯。 唔系，嗰种我头先真系你知啦，我真系想研究下有冇呢一句说话嘅出处、 嗯、 但我真系揾唔到啊、哦，所以我就想问下梁。 因为咧，我喺尼罗河嗰度学嘅，我当年喺个尼罗河大学， 个泥扮隔篱 系啊，尼罗河大学。 嗯 study 緊呢個樹葉嘅一生嘅時候，我就得到呢個知識。 嗯，冇錯。 喂，點啊？ 唔使考究啦，你嚟啦， 你嚟啦，嚟啦， 嚟啦，嚟嗰啲古文嚟、 okay,。我就嚟一個都係關於啲舊史嘅故事。 係。 有冇聽過牛頂烹雞啊？ 冇喎、啊，點寫啊？ 係嗰、那個 李家頂個頂啊。 是牛頂烹烹係烹， 即係煮雞。 牛頂烹雞，哦，用一個頂嚟去煮一隻雞。 煮雞係啦，咩、嗯、意思咧 ？OK， 大家思考一下先。牛頂烹雞， 明啊？會唔會係小題大咩？即係小財大咩係嗰啲咧？ 小財大用 係啦，係咪啊？即係嗰啲啊，係咪大財小用？ 啱啊！ 大財小用，我意思係 真係聰明，真係大財小用嘅意思，你知啦。你如果整一只牛个顶，你谂下要摆只牛落个顶要几大咧？ 嗯， 系咪？ 系。 咁如果嗱，佢意思就系咧，呢、這个故事咧又系东汉末年，有个人咧叫做边鞅，佢好巴闭嘅。 叫咩名啊？ 乜边鞅啊？ 边鞅啊，边系侧边个边，鞅系鞅人嘅鞅。 佢个名唔得意啊。 系啊， 佢就系好出名个 Mr. Bean， 我知啦，哦，即系外国好兴噶嘛，睇啊 Mr. Bean。 其实你呢啲系咪全部系外国嘅故事嚟噶？上个礼拜约阿坡， 今日就讲 Mr. Bean 系啦，哦，阿 Mr. Bean 真系 Mr. Bean 佢 系啊 ，Mr. Bean 啊， 系啊， 佢叫个鞅咧就鞅开嘅鞅，你知唔知佢英文名叫咩啊？ 鞅咯。 系、 哎、 give away， 咩 话？ 哦 ，give away 啊，哦， 系咪要笑噶？ 系， 笑咗啦！ 笑咁多，一阵间你又咳啦、 啊。 我仲以为个样啊，个样啊 ，face 啊。 都唔系，让开 个样，嗯， 系，所以啲人嗌你就让开咁样样。咁咧呢个人好巴闭嘅 ，Mr. Bean 吓，有个将军咧，阿何进咧就叫佢嚟。做一个官啊，咁但系咧， 无啦啦，点解无啦啦叫佢嚟做个官嘅？ 因为佢你 知啦，东汉末年啊，嗰阵时其实都立立乱噶啦，汉、朝已经就嚟，即系又俾人瓜分啊，阿曹操又出嚟噶啦，咁样样。 于是大家就弄权啦，系咪？就叫自己啲朋友嚟做官，系咪咁啊？ 系啦，咁但系咧，有个好叻嘅人咧，佢叫做Mr. 蔡先生，就谂哇，阿边样呢个人咁劲，应该做一啲更高嘅官啦、啊。冇理由叫佢做啲咁嘅即係令事。 但係我想問啊，佢覺得佢咁勁係因為咩啊？ 冇理頭係啊， 佢做開咩 㗎？做開啲咩？ 做開咩啊 ？Mr. Bean 係咯 ，Mr. Bean 咧做咩咧？ 你介紹下 Mr. Bean 好冇？有冇以為我哋真係 淨係你都唔知啊？淨係你都唔知啊 ？Mr. Bean 叻乜嘢啊？ 知啦，叻乜嘢？佢係一個博通古今。 你係咪行咗入廁所啊？突然間啲聲咁遠嘅。 係啊，突然間好大。 你係咪一路講嘢一路去廁所啊？ 我冇啊 ，OK， 突然好似好啲声好远咁样啊 ，OK， 你继续啊， 系而家得唔得？ 好讲啊， 冇喐过， 嗯， 冇喐过， 好 啊，我继续讲翻阿边样先啊 ，Mr. Bean 吓、啊，咁佢系博学，佢亦都系佢口才好叻嘅，曾经咧就作咗一篇文章叫《张华富》，好巴闭嘅，咁咧就 系咪贴喺华富村噶？嗰好无聊，系咪跳喺华富村？ 咁我哋先至会记得噶，呢啲咁嘅思考方法，同埋呢啲会增强记忆嘅方法系好好噶。 哦，佢嗰时候张华富咪华富村贴喺啦，冇错啊！哎呀， 祝大家出入平安咁。好，嚟啊， 继续啊， 真系你哋两只嘢。咁佢就好叻嘅，咁啊，蔡先生咧就觉得如果。找他做啲即系唔系咁重要嘅。 佢写咗一篇张华富就好叻噶啦，咁犀利啊！咁我即系上网查下张华富讲咩先，成个华富村因为佢而起。 就话佢博学多才， 一篇嘢就已经话佢咁叻噶啦，哇！就做大官啊， 即 系 好犀利， 真系立立乱啊！ 呢个世界真系立立乱，即系篇嘢就已经咁巴闭啊！ 嗰只董汉过咗去啦 ，OK， 咁佢明白 吓。咁我讲翻去嗰个牛顶烹鸡意思咧， 喂，对唔住，我真系跟得好慢。咁同呢个 Mr. Bean 有乜关系呢、這个故事？ 就做咗个大官啊嘛，跟住有另外一个人又话，其实佢咁叻嘅话咧，就阿蔡生就话佢应该可以做一个更加犀利。我有噶，我真系 咁，所以就用呢一个形容佢就牛顶烹鸡。 即系若果你要佢做呢个官嘅话咧，就真系牛顶烹鸡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冇错啦，佢点解会咁形容咧？就如果一只个锅咁大啊，装好多水啊，你劈只鸡落去煮咧。是不是嘥油火啊？是不是嘥那些柴枝啊？是不是煲出来呢那啖汤是淡而无味啊？ 啱唔啱啊？啱啊！ 啊，如果你少水得滞，只鸡又好难熟，所以呢其实呢佢形容呢牛顶烹鸡呢你真係大材小用啦。好，李丽蕊唔该你做句。我依家恢复做句嘅功课。咁样我想你增知识， 冇所谓咪，我应酬佢咯，应酬佢咯，冇啊冇啊，咦啊系啊， 冇， 你听啲鞋鞋声， 我笑啫嘛。 梁继章你嘴刁，你就用张华富嚟做一句， 好， 张华富嚟做一句 ，OK， 诶牛顶烹鸡系咪 ？Mr. Bean 写咗一篇张华富，佢嘅才华非常了得，所以后来就成为华富村嘅村长啦，得唔得？ 得，好，系冇错，好，咁其实诶，到我咯，系嘛？ 牛顶烹鸡 系啦，牛顶烹鸡，好， 叫阿马老师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即系 牛 顶烹鸡，冇错， 系啊， 佢嘅才华点止做呢个电台节目啫？ 系啊，跟住做台长， 都唔得，都未得， 牛顶烹鸡 都未得，都系牛顶烹鸡， 地位啊， 谂直情佢个位高到我都唔知应该俾咩佢做啊，高到系啦，冇错。高度完全捉摸唔到。 嗱，你有啲说话唔可以乱讲啊！ 我唔系我讲噶，系啊， 系我讲嘅， 乜 关事啫？玩下啫，造句啫嘛。 做乜嘢？系又系你叫人造句？你真系俾个嘢扇人啫。人哋讲完你话嗱，你唔可以咁讲。 唔系，系，系我做 一。另一句， 下一句，下一句。 一人造句，一人当。 我讲咗，我俾你哋谂下咩意思啊？兔死狐悲，你应该听过噶啦。 听过 兔仔狐悲， 冇错， 系 兔仔死咗，咁啊狐狸就好悲哀， 冇错。 我想问一下啦，只兔仔死咗，关只狐狸咩事咧？ 我知，放心。老师啊，因为咧兔仔同狐狸咧都系咧会俾狮子或者老虎啲猛兽虾噶，咁咧兔仔死咗啦，于是狐狸就话：哎呀，咁下一个唔系虾佢咯，因为佢死咗啦嘛，下一个虾我咯，即系你唔翻咧，阿李丽蕊就话：哎呀，弊啦，而家捕猎唔到马小强啊，梁继章会捕猎我咯，咁呢个咪兔死狐悲咯，系咪咁啊？ 我的解釋我會是覺得兔死狐悲是假慈悲。 假慈悲。 是啦，假慈悲。 即是扮 不開心。其實即是狐狸是會恰兔仔嘅，咁但系就兔死咗之后嘅话，就狐悲嘅话就你唔好喺度扮嘢啦，咁样 即系鳄鱼类啦， 系啦，咁样我嘅意思啦。 点样啱啲啊？边个接近啲啊？ 阿李丽蕊同学嘅较为接近 哦，好，非常好， 系啊， 我真系唔识噶，我真系唔识噶， 系咁你解释一下老师， 系啊。 嗱，點解呢？就係因為佢哋非親非故噶嘛，點解要悲傷嘅咩意思呢？ 都唔同類。 咪咯，嗱，我又讲个故仔嚟听下先。Before 我解释，有一只雀仔，有一燕子啊，啱啱起咗个巢，啊，点知俾只黄雀霸咗？咁不特止啦，阿黄雀咧仲打到个燕子咧遍体鳞伤。咁咧阿燕子咧就好嬲啦，就去告上个法庭，就告到凤凰面前。咁啊，凤凰系法官嚟啊嘛，咁佢系好公正嘅。咁啊，黄雀咧就知被判理亏啊，你必须要坐监。咁啊，阿燕子得到正义啦，咁开心啦，又喺度闹黄雀，你真系恶有恶报啊，抵你死啊！咁呢个时候咧，有只白鸽同阿黄雀嘅兄弟睇到你情形咧，忍唔住就话啦：我嘅兄弟今日咁嘅行为咧，真系羞耻。但系咧，你唔好忘记狐死兔悲，勿伤其类。这个说话我们应该为同类遭遇这不幸而感到悲伤，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后来呢，人就比喻呢，遭遇同类遭遇不测呢，就会觉得伤悲了。那为什么狐狸会觉得伤悲呢？因为他觉得他同兔仔是同类来的。 这个解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咯。 不是瑞那个较为接近一点。 哦，是吗？我头先咁讲啊嘛，我因为佢两个都俾狮子虾嘛，即系佢哋都系被狮子追杀噶嘛，所以而家兔仔死咗啦，哎呀，下一个轮到我啦，即系有一种叫做 分享到嗰种伤感咯，或者即系有啲担心咯，唔啱咩？ 啊，好啦，你都啱埋啦，咁你做一句。 唔系，我求真咋？ 你就系一个老师。 我求真咋？我想知 道。唔系啊，因为而家咧正正因为咁啊，阿梁继章同学申冤啊嘛，我老师就本住 唔算申冤，我纯粹好奇问下，即系学生问问题啫。 不如你讲下个正解啊，即系唔系佢头先佢修正啫，佢修正佢嗰、那个诶头先佢讲嘅嗰个答案，即系其实个意思佢系想咁样。 我唔系申冤 啊，可能就系、是、老师，你觉得如果佢修正咗之后嘅一个答案之后嘅话，其实系咪比较接近你讲嘅就系兔死狐悲呢一样嘢咧？ 都啱。 啊哈。咁其实有时系嘅，即系其实我谂大家会有少少嘅出入咁样啦、 哦。 我造句，我造句， 系、 哦、 啦。 今日 系我自己，因为其实头先我系冇听你讲嘢，我即刻知道你一定会叫我造句。 系啊，所以佢即刻喺度 用啲精神去咗造句嗰度嘅。系、啦，今日学咗乜嘢叫做兔死狐悲？李丽瑞同大家同自己讲，唔再 bully 马小强啦。 冇、错，就系、兔死狐悲啦。 真系兔死狐悲啊嘛， 即系假慈悲。 大家唔系假慈悲，其实讲紧嘅就系话，其实大家都系同一个，系佢嘅解释、就是。 所以我哋同一个， 大家都系同一个 team 噶嘛。 所以就唔再黑佢啦。 系啦，我哋唔应该再黑你啦、因为其实四海之内皆 兄 弟 呀、明白晒，好多谢阿马老师。今日系咪我哋嘅课题到呢度就过一段落啦？ 嗱，我最后一句俾大家。 你最后一句嘅啦，一点先生， 仲有一个，仲有一个。 浪过华秀只狗有冇听过？ 有， 浪过 狼啊，一只狼啊， 浪 过华秀只狗啊，即系哇！你真系浪过华秀只狗啊，咁样， 即系浪过华秀只狗啊， 系一个好负面嘅形容词。 华秀系边个嚟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冇错，同埋点解有呢个故事咧？ 系、 我怀疑阿华秀啫，华秀咧就好有钱嘅、即系有钱人嚟嘅、所以佢养嘅狗咧，即系 好恶嘅， 好恶嘅， 开门口嘅。 modern 开门口，即系其实个个都怕佢嘅。 有只恶犬， 恶犬， 系咪？ 哇！阿梁继昌，你估得差唔多啦。佢系一个呢、這个男人嚟嘅，民国初年咧系佛山一个茶商嚟嘅。嗰阵时咧好中意斗狗，佢亦都好中意养狗。有一日咧，佢经过人哋个卖木材嗰啲铺头咧，就发现一只狗好奇怪、哦，于是咧佢就恳求嗰个狗主相让，咁买翻去啦。咁点解会有狼个华秀只狗咧？就系、咧，因为只狗真系好好恶，逢斗必赢嘅。有一日咧，佢经过一间纸扎铺，你估佢做咗啲乜嘢？啲人就传落嚟，哇！真系狼个华秀只狗， 纸扎铺咬烂晒人哋嗰啲扎好嗰啲嘢咯，纸扎嘅嘢。 咗一半。 我谂佢 Vivi 落人哋嗰啲纸扎嘢度， 甚至乎咬埋嗰个纸扎铺嘅老板， 冇 冇啊冇啊，咁唔系好狼啫？你咬人我就话你狼啊嘛？ 唔系啊，佢见到咧纸扎铺有一只纸老虎啊，佢就扑佢咬烂人哋嗰只老虎， 咪咬烂人哋啲咯， 系 啊系啊，嗰纸嘅老虎啊，佢都扑埋落去啊， 咁佢傻啫，佢唔系狼啊，嗬？ 唔系佢系点讲咧？佢 狼呢个系凶狠嘅意思。 分唔清咯，系咪纸嘅啫嘛？你都唔放过，系咪咁嘅意思啊？ 咬到佢稀巴烂。 所以啲人就叫所以啲人就叫狼个华秀只狗啦。 冇错啦，就系咁啦。 你知唔知咧？我嗰阵时咧，每一次经过咧九龙湾咧，有一条街咧，架车即系我架车驶过咧，佢会扑出嚟咬我架车噶。 有啲狗系会咁噶，佢中意追车噶。 系好奇怪啊！ 我以前都有啊， 追 架 车嚟咬。 住有一条村咧，又系咁样噶，黄色嘅嗰只狗，出晒名噶啦。佢好奇怪噶。 狗城啊嘛， 你唔上车咧冇事噶，行过咧佢瞓喺度嘅，跟住咧仲要佢个肚摊出嚟咧俾你摸噶。 但如果你有架车经过， 但系你只要有一架车，佢兽性就会发作。 好奇怪啊！ 佢突然之间就会扑出嚟咧，就追，佢又永远都系追到去嗰个村口嘅话咧，佢就翻嚟噶啦，系啊。 就收工， 好奇 交租货， 咪俾佢部车。 我怀疑佢系 心理阴影， 可能系有啲童年嘅 阴影。原来系咁样。 总之一辆车经过， 所以我撞到嗰个就唔系第一嘅独一嘅 case。 真系唔系， 即系啲狗系争车嘅。 系啊，总之佢见到车嘅，总之佢移动嘅嘢好快速移动，同埋大过佢嘅嘢嘅话咧，佢就要追。 明 白。 单车咪好危险咯？ 单车唔惊，单车 净系汽 车 惊。 汽车轰轰声，佢就会好惊。 冇错啦。 熄灯噶。 喂，十一点半之后翻嚟讲下戏好唔好？ 好。 好。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 笑相恋。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Oh, don't you let go. Tomorrow 啊，十一点二十九分，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4%。风骚快人，翻嚟会讲下啲电影啊、电视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今日多云，早晚清凉，初时两阵嘅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会渐转天晴干燥，吹黄至清劲嘅偏北风噶啦。听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主管港澳事务嘅副总理韩正，朝早喺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港区人大代表代。接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参与会面。韩正昨日接见香港和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说，当前香港疫情形势严峻，特区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医管局支援职系工会主席吴伟玲说，目前有不少外判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属于密切接触者未能够翻工，平时每日大约有8至10名外判工清理医疗废物，但有医院现在每日只有3名的外判人手处理，更加有外判商在工人未完成隔离的时候已经催促他们翻工。对于明爱医院收集医疗废物的铁皮屋，早前放置大批隔离病床的弃置垃圾，吴伟玲说，据了解院方已经要求承办商清理，他又说收到外判工反映没有足够的防护衣，担心感染而离职。吴伟玲又说病房助理和病人比例达到1:40-50，工作量大，加上经常照顾新冠患者，感染风险高，令前线的怨气很大，认为医管局应该提供定额津贴鼓励士气。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2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214宗是本土病例，廣東佔最多有69宗，包括東莞的50宗和深圳的19宗。另外吉林本土有54宗個案，山東46宗，甘肅12宗，河北、內蒙古和江蘇等亦都有個案。新增44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中，312宗都是來自本土，其中山東、青島有117宗，廣東104宗，上海亦都有45宗。內地至今有111,195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12,722人康復出院。美國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說，眾議院正在探討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的法案，又說國會計劃今個星期制定100億美元對烏克蘭的援助方案，應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波洛西說正在探討法案，以進一步孤立俄羅斯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有關法案將會禁止俄羅斯石油和能源產品輸入美國，廢除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正常貿易關係。国务卿布林肯较早时话，美国和欧洲盟友正在探讨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同时维持全球石油供应稳定。据报白宫正在和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等讨论可能实施的禁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后期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77点，跌727点，总成交金额93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86点，跌3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2.6，跌10.6；美团153.6，跌11.2；阿里巴巴96.4，跌2.6；汇丰控股48.35，跌3.15；京东集团248.10，跌14.4；盈富基金21.32，跌7.4；中国海洋石油10.56，升1.4；港交所344.10，跌11.8；友邦保险75.7，跌3.7。比亚迪股份198.4，跌14.0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14.9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3，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6点，跌819点。港金报18,540蚊，升4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7.33美元，卖出1,98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咧，因为有反车噶，车龙排到 Mega Box 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有反车，车龙排到去 Mega Box。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嘅公乐道来回方向近住林景阁嗰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香港仔嘅南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南宁街近住香港仔广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咁补充翻咧，较早前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路咧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

萨克啊。奇怪的實劇，實劇咁講緊乜嘢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叫演員兼電台節目主持人啦。有一次咧訪問一個寫漫畫嘅，咁嗰個漫畫家就出咗一本書，就叫《東京怪奇酒》啦。裏邊咧就係話嗰個主角經常帶住一啲酒實劇啦，去一啲鬼屋嗰度飲，咁然之後就感受一下嗰個幽靈出現嘅氣氛咁樣。咁佢就话其实你写呢个漫画系咪真系有咁样做噶？佢系啊，咁就讲咗大篇嘅嘢形容话，哦咁样咧个感觉好得意噶，因为你好惊啦，佢有啲系啦，但系你又嗨，但系你又好惊，佢就话呢一种感觉系会释放你好多人类里边一啲原始嘅情绪啊，即系巴拉巴拉巴拉，即系讲一大 堆 啦。 黑暗面啊， 不如你试下啦，就同呢个节目主持人讲吓，我唔会笑啊，试啦咁样。咁收尾咧，佢真系走咗去试嘅，就因为有个人介绍咗间鬼屋俾佢，佢就带咗啲酒去呢间鬼屋嗰度试下，原来喺鬼屋饮酒会见到乜嘢，或者系会有咩经历咧咁。你听呢个桥，你觉得 O 唔 OK 啊？ 都几引人入胜， 好日本咯。 系嘛？ 系嘛？你唔覺得呢啲嘢其實真係好日本？佢哋係會咁樣去做呢啲咁嘅事喎。咁其實我又會覺得你能夠正確咁去解釋嘅。飲咗酒嘅時候，基本上你睇到嘅嘢可能係你啲幻覺咯。 但 係 我睇完 你自己 睇完第一集，我有啲失望咯。因為 咁你咁你又想叫大家唔好中伏係嘛？ 我其實係想話俾你聽，其實即係。即系雷声大雨点少咯，即系佢嗱就咁讲，我其实有一集啫，因为佢好多集嘅， 集集都系咁嘅， 集集都系咁嘅，都系拎支酒去鬼屋， 唔同嘅鬼屋系咪？ 唔同嘅鬼屋， 第二 集咧又猫鬼， 哦， 即系成日 有啲 猫叫声啊喺嗰度住。咁第一集第一集佢纯粹就去一间好旧嘅屋啦，咁样，咁就坐喺人哋嘅走廊嗰度，因为佢成等已经系嗰啲叫等迁拆噶啦，系啦，咁啊就坐咗人嘅大厦。其中一層嘅走廊啦，咁就飲酒，咁啊純粹講佢，因為好驚啊，但係飲又好開心啊，快啲出嚟啦鬼咁樣， 有冇有冇啲鬼出現嘅？ 乜都冇， 冇嘅。 睇完成個故仔，佢最後咧就講佢咧好開心跑出嚟，哇！翻返人類嘅社會，而家就係好開心啊，好興奮，外家獅子咧珍惜啊咩啊，就係咁咯。 唔該， 乜鬼都冇， 勵志片嚟嘅， 乜鬼都冇， 乜鬼都冇。 嗱，即係你睇啲係你點？ 打鬼啊！ 你点都俾啲嘢吓下我啊！ 但系我觉得，若果你话有呢条桥，你每一次你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你真系会拍到我见到猫鬼，我真系会见到猫鬼嘅、 啊， 有一个故事嘅。咁我觉得 OK 喎。 佢呢、這个你呢个鬼故呢、這个大厦咧，第一集系话有个老婆婆，成日会喺个走廊飘嚟飘去。 嗯， 因为你系影一个咁样嘅老婆婆俾我望一望啊，系咪先？即系就算系伏声过一过眼，我都见到见过，冇啊，就系影佢喺个地下碌嚟碌去饮酒咯。系啊，乜都冇见到噶。 所以我都如果你乜都冇见到嘅，咁啊真系把鬼啦！ 系啊， 呢啲咪叫除夫放屁咯。 系啊，咁啊， 虽然俗咗啲，但我都 同意。你觉得系除鬼啊？ 几多个把鬼啊？最高系几多 个？十 个 鬼，十个鬼最劲。 都 起码九个鬼啦， 都七八个噶啦。 系啊， 因为我有期望嘛，因为我有期望。 哦，点解你会有期望咧？ 因为我觉得几得意嗱，首先咁讲啦，去探鬼屋探险咧系一条桥嚟嘅，系啦， 系。 因为你会 expect 喺鬼屋探险会见到啲乜嘢咧，等等等等。但系吓咁嘅咋？咁只系影佢饮酒好开心啊，点解碌嚟碌去？跟住跳下舞啊，跟住话快啲出嚟啦鬼咁，就系咁嘅咋 吓？咁但系其实嗱，日本咧其实呢啲会唔会系因为咁咧？你又有 expectation 啊？因为咧日本又讲嗰啲鬼啊，讲紧嗰啲即系系 啊 贞子，佢真系好得人惊， 真系好得人惊噶， 系咪？佢系特别恐怖嘅，即 系 一个佢一个泰国嘅，你真系觉得佢就 系 你哇！佢啲鬼片嘅话， 同埋佢 真系要小心。 佢啲鬼咧好有新意嘅，譬如裂口女咁样， 咪就 系 咯。咁其实佢可以将呢啲咁样嘅嘢佢结合埋一齐嘅，就系讲一啲。 第二三集有冇鬼啊？我纯粹睇完第一集，但我再睇嘅兴趣就俾佢有少少扣损咗嘅，扣咗分， 所以就冇再睇落去啦，系咪？ 冇再睇啦。 又哇！我头先都听你咁样讲嘅话，我真系吓一跳。点解咧？我以为你系睇紧有一啲纪录片，讲紧嘅就 系 佢哋嗰啲，譬如沙茄啊、拉面啊、寿司啊呢啲咁样。 唔系， 我自己本人系好中意睇嘅， 系 啦。因为我真系觉得嘅就系日本咧，喺佢哋自己啲追求热爱嘅嘢身上咧，系好有职人或者系匠人嘅呢一种咁样嘅 追求一百分 啊嘛。冇错，或者系一世人只系做一件事，但系佢就要。做好嗰件事，系将佢追求极致。我好中意睇呢啲纪录片嘅。咁所以我今日系， 我嗰日咧，对唔住，我插一句，我嗰日就系无意中立咗一条纪录片，就系讲个日本师傅，佢专系整鳗鱼饭嘅。 嗯， 然后有一个国内嘅年轻人咧，跑去跟佢学师。 嗯， 啊，我覺得又真係幾好睇，對唔住你講翻 啦。嗯，唔緊要。嗱，咁其實我就最好早之前嘅話，我睇咗有一個咧叫做《拉麵之神》。其實講緊一個拉麵之神咧，佢就叫做山岸一雄先生。咁佢就有一句名句嘅，佢話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就係佢做好自己嘅拉麵。咁對於拉麵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又唔會偷工減料啦，佢唔會為咗賺錢嘅話要開分店啦。 紀錄片嚟， 正係得一間，冇錯，紀錄片嚟嘅。咁就係話，就係一個小小嘅拉麵店嗰個咧，每一日只係專注做好一件事，令到食客飽足就是他自己希望能夠達到的精神。而這套的拉麵狂人我要介紹的就是講這一位的山岸一雄先生的其中一個師傅、他的個徒弟、他就拿了連續四年的日本拉麵大賽的冠軍，他的名字就叫做富田治的一個紀錄片來的，跟了他呢跟拍了有15個月，由他每一日究竟怎樣一起身的時候什麼都不做，就會去他自己的拉麵店那裡先要看看啖湯怎樣去熬煮、那些麵怎樣拉， 但他不是日日一樣的嗎？ 日日也一樣，因為沒辦法，他沒有時間，而且他也不可以將那些東西交給他自己的徒弟，因為他不相信那樣東西、就是他一定要做得最好的話、 他徒弟是不是叫馬小強、 他的徒弟當然不是馬小強、 我見他不相信他嘛， 是不是、其實他是每一件事他都要很精準，所以其實他不可以交給他下面的人、因為他覺得他還未搞得掂。例如說就是那些拉麵、甚至乎就是他會覺得就是那些筍、大家去吃拉麵的時候 有的筍、 筍其實很重要， 好味的， 他說如果你想知道那個拉麵店好不好，你只要吃他的筍你就知道 了、而那些筍呢、在外面買回來的又或者是不好吃的，你都可以知道這間拉麵店都可以不用幫襯的了、還有一個就是流心的那隻蛋是怎樣做、 有多流心呢？ 每一樣東西他都是會自己親自去監工的，是每一天風雨不改，而且就是你見到他的就是那種這樣的精神的話是一絲不苟的。還有很有趣的，在他那間拉麵店那裡還有一個的、tradition， 就是一個的、傳統，就是每一天當他完成之後的話，就大家一起吃一碗麵，所有的即係師傅也好，員工也好，吃同一碗的煎麵。點解呢？就要俾他知道嘅就係話，今日我是怎樣去調教呢一碗麵的麵質啦，同埋嘅就係佢個湯嘅，你的叉燒是啲咩嘅味？佢係唔會教你的，佢只是要你在身邊嗰度透視。 OK， 我見識過一次， 好犀利呢個師傅。 好多年之前咧，我有三個家庭咧一齊啦，咁三個家庭都唔少人嘅、就去日本旅行喎。咁、有一段空閒嘅時間，大家就話不如試下啲傳統道地嘅拉麵啦，咁就入咗啲橫街窄巷，求其入咗一間，嗰間咧都好細嘅，即係基本上我哋三個家庭已經打爆咗佢噶啦。咁好啦，哇！見到佢個師傅咧，一個喺度煮啦，咁啊有個好似佢太太咁喺度即係叫做做店面啦，遞嚟遞嘢啊咁樣啦，冇人敢催佢，因為見佢每一碗都煮得好精細，用好耐，但我哋話唔好催佢啊，人哋好心機，真係等咗好耐，佢每一碗都好似落足心機去煮俾你食咁樣樣，真係好好味。 同埋你都見到佢嗰個精神，佢好嚴格嘅， 好嚴格㗎。 可能佢對於佢自己喺度做嘢嗰啲人都會好嚴格嘅，即係例如嘅就係話佢見到有一個徒弟唔識得話去讓出嗰個通道嚟去俾啲客人經過啫，佢同佢講咗一次，佢仲係阻住個客人啫，佢就叫你同我行出去。因為其實佢每一樣嘢你諗下就係會令到你嘅客人賓至如歸，同埋食到一碗好嘅拉麵嘅話，呢一個就係佢每一日要做嘅嘢。佢狂到點樣咧？你以為嘅就係話佢做生意啫，佢梗係要做到咁好啦？唔係，然後佢休息嘅時候咧，佢都會去唔同嘅拉麵店嗰度咧，就吸收人哋嘅一啲即係點樣做拉麵嘅一啲理念啊，或者係有好多嘅，即係佢就放假嘅時候就去唔同嘅拉麵店， 不停改進， 係咁食，係咁，全家人都要，同埋佢嗰啲細路啊， 係 啊，一齊好好嘅。咁所以咧，其實你睇完之後嘅話咧，你仲要可以理解到嘅就係日本方面嘅話，唔同嘅地方佢哋拉麵嘅口味啦，拉麵嘅歷史啦，背後唔同嘅理念啦，同埋佢嘅演變等等，你學好多嘢嘅。咁所以嘅就我覺得睇完之後嘅話，我覺得點解會咁中意嘅就係一種職人嘅精神，佢能夠嘅就係熱愛對於自己熱愛嘅一件事嘅話，佢做得一絲不苟，有一份堅持。我淨係做呢一樣嘢嘅啫，而做到最好的精神的话，我见到咧，我觉得好热血嘅呢件事， 唔系为人啊，系向自己交代， 我系为自己， 冇错 吓， 非常好。好，马老师，你睇咗乜嘢啊？ 哇，我睇一套系波兰导演执导嘅电影，叫做《Mr. Jones》，两个译名，一个叫新闻守护者，一个叫普纳兹记者。哇，我觉得呢套戏非常好睇，但系咧系140分钟，即系两个零钟头。我建議就唔好夜晚睇，因為都幾沉鬱下嘅。 呢個記者咧係一個自由記者嚟嘅，咁佢曾好後生嘅廿零歲啫，佢曾經咧喺個飛機上面，嗱呢個故事發生喺1933年，佢曾經喺飛機上面見到希特拉，就訪問咗佢。於是咧呢、這個自由身嘅記者咧，佢亦都好想好想去蘇聯，當時嘅蘇聯，因為咧佢覺得好好奇，就係話當時蘇聯嘅領導人係斯大林，佢點解會有咁多錢？咁多錢去發展個國家咧，但係佢自己做個功課咧，就係話，當時個蘇聯咧其實都唔係好有錢嘅喎，到底係咩原因呢？於是佢因為佢嗰陣時喺外交部做過嘢嘅，佢得到佢 boss， 即係佢嘅前老細一個首相去幫忙，佢就可以攞咗個簽證，然後去到蘇聯啦。跟住我咧最精彩咧，佢就係去到烏克蘭。呢、這個地方而家大家都成日聽新聞聽到啦，佢就去發掘嗰度嘅真相，到底烏克蘭係咩事呢？原來係一片冰天雪地，幾廿厘米厚嘅雪。佢一落火車咧，已經見到哇，點解路邊有咁多死屍嘅咧？原來嗰度發生大饑荒，好多人餓死。於是咧，佢亦都經歷咗一段幾扣人心弦嘅經歷，就響烏克蘭，佢就影咗好多相。佢亦都試過食人肉，佢覺得好震撼。佢影咗相，然後 點解無端端食人肉嘅？佢要 冇曬啊！佢唔知啊，係佢去到一間屋嘅時候，有個女仔煮啲嘢，煮個湯俾兩個小朋友食。跟住佢話佢都有飲過啲湯，同埋食咗一嚿肉。佢就問嗰個女仔：咦，啲肉你喺邊度攞嚟㗎？跟住個女仔話：我哥哥俾我。咁佢不以為意啦，佢飲完湯之後行咗去屋後面，見到佢哥哥冇咗隻腳嘅屍體，佢即刻喺度狂嘔，佢覺得佢有責任將 呢套真係好沉鬱喎， 好沉鬱嚇，咁就將呢度影咗啲相啦，然後佢又俾蘇聯拉咗，最後幾經辛苦翻咗英國，到底佢啲相可唔可以登出嚟呢？结果是怎样呢？我觉得是真的几吸引。 不要剧透，不要剧透，是啦，大家如果就是要看的话就可以。 Okay, 我觉得是最得睇的。 多谢分享。啊，刚才有个听众发他说我都看了梁家津看那套，又是真的中伏，他都觉得是中伏。好失望。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是觉得应该有些人发展到嘛。你不是就这样你有碌地沙喝酒，跟住走出来说哎好开心啊，现在回到人类的社会即是开心回。 但你看了第一集嘛。 纯知看了第一集。我希望。 其实如果有些朋友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啲咩中伏或者真係好睇嘅，你都可以喺我哋嗰、那個嚇，即、係 Facebook 嗰度同我哋講講，係咪？ 冇錯啦， 係啊，大家可以互相介紹一下。 好，時間仲有五分鐘到十二點，翻嚟我哋嘅風騷發言咧，仲會有一陣間嘅 淑女關 注 組。 今日關注咩啊？ 你 關注一下一啲好嘅嘢，都係關於健康嘅嘢啦，大家留意啦。 好。 夜雨下過，剩我跟孤樹。叶已静了，呼吸累近，仍在雨。能重塑那天一起于树下，浓浓淡淡，轻轻重重已褪色。但你像湖水般温柔，懂得爱话能被爱，珍贵似露珠。重重也细微，让爱像炼狱。 什么？灵魂越老越忘得听得更清楚，似急流不退缩，你的明天在约地等你，由甜回望我，来树荫里歇息，怀着你灯火，雨过 除了热钱包，还有冷钱包，即是将加密账户的资料放在 USB 装置，在不用的时候放在没有联网的地方。还有一种叫纸钱包，将交易的二维码列印在一张纸上面，在使用的时候才扫描。大家在使用加密货币的时候，一定要做足功课和了解风险。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电麦，知识会社。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啦。咁、第一咧就会有熟女关注组啦，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咧一路留守住啦，一路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啊！吓， 再见。 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天晴干燥，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6点，跌738点，总成交金额1014.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73点，跌3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92蚊，跌11.2；美团152.1，跌12.7；阿里巴巴96.4，跌2.6；汇丰控股48.1，跌3.4；盈富基金21.3，跌7.6；京东集团248.2，跌14.2；中国海洋石油10.56，升1.4；港交所343.4，跌12.4；比亚迪股份200.2，跌12.2；友邦保险75.5，跌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6，英镑10.326，瑞士法郎8.496，澳元5.792，加元6.148，新西兰元5.386，欧元8.499。每百元对港元6.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98。日经平均指数报25,116点，跌868点。港金报18,530蚊，升4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9.07美元，卖出1,98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咧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喺儿童医院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就喺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

生就得。 其实咧，系咪因为我压力大嘅话，所以咧嗰啲头发咧甩得好多，同埋咧生出嚟嘅时候觉得佢哋唔系好精神啊？ 系啊，嗱，虽然我哋两个咧都系青春少艾啦， 嗯， 我只我 加埋都成百岁，仲我青春少艾啊，真系好，真系你讲得好好啊！ 咁我哋咧就讲下，系啦，你工作压力大咧都系缺乏原因之一嚟嘅。 系啊， 咁仲有咧，其他 sister 咧，有时咧怀疑啲男朋友啊、老公出去偷食咧，都会好大压力咧，都会甩头发嘅。 哎呀，呢个真系唔好提啦，我真系好唔开心。讲起， 我讲呢啲啦咁。 系啊，仲有咧，除咗压力大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原因会令到我哋甩头发噶？悠悠， 会噶，你多唔多出街食饭咯？ 而家 你系咪住家菜？ 我一时时啦，系啊，我唔系西洋菜，但我系住家菜咯。但我唔系住家菜嘅，如果我真系可以有得选择， 系啦。如果唔系住家菜嘅姊妹咧，成日出街食饭，食埋好多味精咧，都会容易甩头发嘅噃。 Oh my god！ 唔怪得知啦， oh yeah. 即系其实有时候出去食或者系食外卖嗰啲咁样咧，味精多嘅话就会甩头发噶。 系啊 ！Oh my god！ 你而家先讲俾我听嘅，仲有咧？ 仲有好多 sister 咧都好中意去 high tea， high tea 中意食啲咩啊？ 甜嘢咧 ，dessert 系啊 ，dessert 甜嘢都会令到咧甩头发噶。 Oh my god！ 咁我想问下你悠悠，我嗰个人咁甜咧，我生得好甜，真系好 sweet 咯，成日俾人赞我。咁我会唔会甩头发噶？ 唔好成日食你咯。 哎呀，佢成日舐我噶， 咁样死火啦！ 咁咪变咗佢甩头发啦，因为佢太食得太甜，会唔会啊？ 冇错啦，咁依家我哋有个食谱介绍嘅，仲有嗱，仲有咧，仲有两样好重要嘅嘢咧，都会令到你甩头发噶。 例如， 我哋女仔咧，成日一年365日，成日都话要咩啊？ 减肥。 系啊，營養不良啦、 啊， 攝取唔夠卡路里又會甩頭髮啦。 哎呀 ，my god！ 你中唔中意食辣嘢啊，莎拉姐？ 超中意，因為我係有個名叫做小辣椒。 哦，聽得出， 成日都話我好 hot 噶。 冇錯，所以咧嗱，中醫西醫咧成日都。譬如你皮肤啊有暗疮又好啦、头发都好啦，佢通常都会叫你唔好食太多辣嘢或者刺激煎炸嘅嘢。 你讲得啱，所以我唔睇中医。 好，西医都系咁讲。 西医好少，因为我同佢好 friend， 我叫佢唔好讲，我唔会解口嘅。 因为你食得太多啦，嚟听完你就要解口噶啦。食、 no. 得太多咧，就会令到你身体里面嗰啲 oil 啊油脂咧逼晒出嚟，塞住咗你个窿。 Oh my god！ 咁你个窿就飙唔到啲毛。冇出嚟，咁脱发问题就更加严重噶啦。到时咧，贴定啲格拉底嗰啲就唔好啦。 哎呀，唔怪得知啦。你全部讲嗰啲嘢，除咗生仔之外，我得，好似听讲话生仔都会噶噃。 系啊， 系咪啊？ 生完 B B 嗰阵时候，我自己都系。生完 B B 之后咧，因为咧，摄取唔够营养啦，啲铁质咧，即系譬如你生完 B B 失血咧，有时失咗血，生完 B B 你顺产就会失血过多，咁有时。缺铁性贫血都会令到我哋甩头发，咁但系咧补充翻营养咧就唔使担心会飙翻啲毛出嚟噶啦。 系啊，你头先笑咗一下，其实就系缺铁性贫血，系咪？ 系啦，冇错。 缺铁性贫血嘅话咧，就会令到我哋甩头发。死啦！ 开心啊，同你倾。 我知道啦，嗱，头先你讲咗有咁多咧，都会令到我哋会甩头发啦。咁我谂真系好困扰噶噃。有冇啲咩嘢嘅话系可以令到我哋喺平时食嘢嘅时候都能够补充到，令到我哋嘅脱发嘅情况唔好咁严重咧？ 可以啦，今日咧我哋就预备咗一个沙律。 啊，咁简单，你越嚟越懒咯。上次都想叫做煲个汤，今次就沙律算数啦，系嘛？ 上次三样嘢，但系今次五样嘢噶，唔难噶。 哎呀，咁样好啦，买齐嘅话而家都几难噶，因为其实超级市场都冇嘢卖。 系啦，唔使担心各位，唔使担心，系啦，唔好抢晒嘢。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亦都唔好囤积啲食品。系啦，咁啊就太大压力嘅话又会甩头发啦吓，即系为抢嘢嘅话咧，掹人哋啲头发嘅话又会甩头发，所以唔准咁样。好，我哋要讲下呢一个嘅就系一人份量嘅沙律啊 ，B B。 冇错啦，嗱、okay. 我哋首先预备一隻烚嘅鸡蛋， 烚鸡蛋一隻 系啦，你煎都得嘅。 哦，得咁系咪真噶？ O K。 你唔好亂咁講，人哋真係雞 吞都 OK， 但 生吞 驚有菌啊！依家都係唔好啦。 O K， 烚 雞蛋一隻，好，仲有咧， 使唔使講營養啊？ 唔好咁快讲住，我哋讲晒呢一次过。 我讲晒啲材料先。 材料先。 Okay? 牛油果啦。 牛油果。 你可以，你食得晒就一个啦，食唔晒半个啦，或者同你 honey share。 我要整个 DIY 面膜。系、 okay? 啊，所以 留翻 整一半好啦，唔好俾佢食，系啊，唔好对佢咁好。好，第三样嘢啦，仲有。 都系甩晒啲头发。第三样嘢就系沙律、菠菜。 菠菜，嗯。 系啦，菠菜。 仲有咧？ 仲有就系红色灯笼椒啦。 红色灯笼椒，其实都好似红绿灯噶噃，有三只唔同嘅颜色，一定要红色，系咪？ 系。 唔系，你可以黄色、橙色都 OK 嘅。 咁你就唔好用红色灯笼啫，即系灯笼蕉都得啦，系咪？ 系啦。 好，仲有呢？ 即系生蚝咯。 生蚝？ 哦耶！ 生蚝，哇！食完之后会发发声噶噃。 冇错。 好，几多粒啊？生蚝？ 三隻咯，你睇你自己中意食几多隻咯，但唔好过多咯。 好，生蚝三隻，仲有呢？ 系啦， 嗯， 就呢个生蚝我哋要搵埋阿嫲个仔帮手嘅。 阿嫲个仔系边个？ 阿 婆，阿 嫲个仔 定系咩？ 阿嫲子由， 阿嫲子由，哎呀，你真系越嚟越鬼马，好嬲你啊吓！阿嫲子由揾你做乜噶？捞落去， 系啦，加啲黑醋同埋阿嫲子由捞落去， 呢个就系沙律酱。 系啦，如果你懒嘅就咁爱嗰啲海沙沙律酱都 OK 嘅。 哦， 但系阿嫲子由就好有丰富嘅 omega 3咧，可以预防脱发。 非常好啊！嗱，咁即使我哋重复一次下，咁如果可以预防脱发嘅呢个一人份量嘅沙律嘅咧，包括就系有蛋一隻啦，牛油果半隻啦，仲有就系沙律菠菜啦，灯笼椒系乜嘢颜色都得噶吓，你中意嘅 rainbow 咁都 OK 嘅，仲有嘅咧就系呢个生蚝三隻啦，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整一打都 OK， 我话嘅，咁仲有嘅就系咪要加少少芝士啊？唔系，你话要加呢个， 你可以焗咯，个生蚝你可以攞去焗下佢。 哎呀，好好啊，咁样就可以加啲芝士落。 系啦，盐麻烦就生吞， 系、生吞咁样都可以嘅，系咪？包括你嗰只蛋都可以生吞，系咪？好啦，咁仲要加少少嘅就系阿嫲籽油同埋就黑醋，整一整佢嘅话咧，就可以作为一个就系沙律酱咁样捞捞捞捞捞完之后嘅话摆落去啦，正啊！食完之后嘅话就你同你老公都食到发发声啦，好开心啊 ！Come on， 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嗱，我就知道咧甩头发好困扰啦。其实甩头发之外嘅话，仲有就我唔中意白头发啊 ，Yoyo， 有冇嘢可以帮我搞一下？ 你想即刻变黑定系慢慢变黑啊？ 我要立刻变黑，得咗。 搵增光啊要， 嗰个系增光，唔系增光系啦。O K， 增光啊， 系啊，唔系系增光。好，既然系咁嘅话，我哋一阵间咧就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甩头发，我哋可以食沙律，但系白头发嘅话有咩办法呢？一阵间翻嚟，我哋要同大家一齐立刻变黑啊！ 花心机穿得很碎，细节地底顶次最，把鲜花收于车里，钻戒放于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允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讲实话。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派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不到你总想有个家。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嚟到第二节咧，我哋即刻同大家要讲一讲嘅话，要立刻变黑嘅，咁就系讲紧白头发嘅问题咯。Yoyo， 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咧，就系食沙律咧就可以预防脱发啦。而家有咩搞作啊？ 我哋讲一个好简单嘅嘢饮啊。 嘢饮嚟嘅就 预防白发， 预防白发。 好简单嘅啫。 几多样嘢？ 三样嘢。 乖啦，唔好太多。 你预备三样嘢。 三样嘢包括有乜嘢？ 黑芝麻。 黑芝麻。哇。 第一样。 系。 系啦，黑豆， 黑豆， 系啦，之后第三样核桃， 要买几多少啊？呢三样， 咁你去中药材铺嗰啲买一两碗翻去啦，因为你整一次咧，你可以成个月饮啊嘛。 哇， 整完之后， 哦， 系啦， 咁使唔使要日日饮啊？ 朝朝要饮啊，系啊， 朝朝都要饮， 正噶， 系 讲下即系点解黑芝麻会有呢个预防白发咧？佢可以补肝肾啊，可以预防甩头发同埋白头发，仲可以防便秘喎、啊，黑芝麻。 哇哇，对于淑女嚟讲，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圣品啊！ 系 啊，皮肤又靓。嗱，黑豆咧，黑豆嗰啲皮咧咪黑色嘅，佢有花青素好丰富，可以抗氧化，又可以补血，又可以令到啲头发更加乌黑。好啱我系女人嘅，所以呢、這 个两样嘢都黑嘅，咁啊仲有嘅就 系 呢个核 桃 啦， 就唔系黑啦， 系啦， 就佢有好丰富嘅亚麻油酸， 哦， 亚麻好帮到手啊， 系啊，你今日都好多亚麻油酸啊，或者系亚麻个仔啊，咁嗰啲， 系啊，咁佢有预防脱发同埋变白嘅功能嘅核桃， 哦， 系啦，佢有丰富嘅钙质、磷质、铁质啊嘛，因为， 嗯， 系啦，嗱，好简单，你买到翻屋企分别咧。用唔即系分开佢啦，三样嘢炒白镬炒，唔使落油，唔使落剩噶啦。中大火炒香佢啦，之后咧摊埋一边，放冻咗先好打烂佢。有啲机咧，搅罐机咧，佢系可以将啲硬嘅嘢磨成粉噶嘛。 系啊， 咁咧你就用嗰啲打烂晒去分开，但系唔好打太耐。 哦， 譬如你打得太耐咧，譬如你核桃咧有油份噶嘛啦，佢就会变咗糊咁样结踢踢噶啦。 你 打到佢，系啊系啊，唔好打太耐咯。 即系总之你见到佢成粉嘅话咧，就已经 系啦， 粉身碎骨就已经得啦，系咪？就唔好变油， 系啦，唔好太碎咁样啦。但系打得太耐就变咗糊啊，停住咗啊，系啦。咁每朝早咧，你用无糖嘅豆浆冲啦。点解用无糖呢？因为你糖分摄取过多都会甩头发或者白头发过多。 Oh my god！ 真系噶， 系啊， 系、哎、啊，所以即系唔怪得知话中医成日都叫大家唔好食太多甜嘢啦。 系嘛， 系啊，会唔会系因为咁啊？嗬，即系都会有呢个白头发嘅情况嘅。 系啊，系啊，同埋你要早啲瞓咯。如果你唔想甩头发同白头发，即系尽量，我真系试过十一点前瞓咧，啲皮肤同埋头发咧系健康啲嘅。 鬼唔知阿妈女人咩？ 系啦， 永远都话要早啲瞓噶啦，又话唔知咩十一点之前好瞓啊嘛，因为个肾咩肝经嗰啲行紧啊嘛。 好 啦，仲有你话白头发之外嘅话咧，当然啦，如果啲姊妹咧佢系食素嘅，咁又点搞咧 ？Yoyo 食素嗰啲呢个就啱晒噶啦，一於日食日日食呢个啦。咁咧，如果你食唔到啊，生蚝嗰啲，生蚝咪好。嗰啲锌嘅成分好高啊， 系啊， 锌啦，好高。但系如果食素嘅朋友唔食得好啊嘛，咁就可以食啲坚果啦， 啊， 系啦， 杂 果仁啦，蘑菇啦，南瓜子啦，系啦，或者咧，你可以去健康嗰啲地方，你唔想煮头先嗰啲黑芝麻、黑豆或核桃嗰啲咧，去嗰啲有好多健康嘅铺头咧，卖健康嘢食嗰啲铺头都有现成嘅卖嘅。你亦都可以买埋嗰啲亚麻籽嗰啲粉， 系 啦，同埋南瓜籽粉都得。 吓吓，几样嘢 咁啊，捞埋落去，每日咁样朝朝早捞啲无糖嘅 豆 浆，其实好香噶啦，唔使落有糖豆浆，都好味啊。 咁多咧，我谂加埋一齐嘅话咧，再用呢个无糖豆浆咧，再冲一冲嘅话。你当系 breakfast 咁食嘅话都够饱咯，嗬！ 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好好啊！好啦，既然咧如果系咁嘅话，我剩翻少少时间都可以讲讲就系头先咧，你教我哋整嗰个沙律咧，其他嗰啲嘢咧究竟有啲乜嘢好嘅好处喺度嘅？ 好啊，好啊， 讲讲 嘅 就系啦，好快讲一讲啊！ 好啦，嗱，头先嗰个沙律咧就佢一集鸡蛋咧有丰富嘅蛋白质，可以令到我哋嘅角蛋白咧合成咧有帮助头发嘅生长啊。咁咧牛油果咧就含有大量嘅脂肪啦，可以同埋。佢有维他命 E， 咁对头发咧防脱发啊白发都好嘅。咁、 啊、 菠菜咧有丰富嘅叶酸啦、铁质同埋锌啊，就系锌啦，即系同山蚝一样啦。所以咧食素嘅朋友都唔使担心啊，唔食蚝咧，唔生吞只蚝都 OK 嘅。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菠菜同埋咧生蚝咧都有一种感觉，好似食紧铁咁样嘅。 系啊，因为铁质好丰富。 我得闲攞条铁嚟舐下都 OK。 真系，嗱你肯定啊嘛。 讲笑啫，讲笑啫，大家。 仲有就系呢个灯笼蕉咧。 系啦，灯笼蕉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因为咧你食新嘅嘢咧，就要配铁质嘅啲嘢咧，就要配埋维他命 C 嘅嘢咧，就会相得益彰嘅。 哦，帮助帮助佢吸收。 是啦，你出去买嗰啲维他命丸咧，铁质咧通常都沟埋维他命 C 俾你嘅。 系啊，即系好似我同你咁样，一定要沟埋一齐咯。 先至 分开噶，我哋唔可以分开。 冇错，耶，拜拜。 系啊，呀，咁样。 系啦，好啦，生亲就好丰富嘅锌啦，头先讲咗啦，系啦。 嗯。 系啦，阿嫲就个仔嗰啲油咧就有 omega three 啦，脂肪酸啦，可以预防我哋头皮嘅干燥啦，同埋防止我哋头皮即系嗰啲头发折断。 太好啦，太好啦！嗱，今日咧你教咗我哋呢一个好简单，一个沙律再加埋一个即系好简单嘅一个饮品嘅话，可以令到我哋可以防脱发啦，同埋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白发变黑啦。所以嘅话，我哋压力大啲都冇问题啦，系咪？白 声， 仲可以发发声添。好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发一阵，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发个。拜 拜， 做花样牵火红，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得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十里河还是一家人。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今天继续复习啊，12:29，听紧风骚发人。 冇错，一阵间嘅话就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啊，唔好走开啊。 冇错啦，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68%。今日天晴系咪干燥？今日天气会转为清凉噶啦。好，先系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下个月发放第一阶段5000元电子消费券，曾经在去年的消费券计划成功登记的600多万市民，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就可以取得款额。但市民首阶段不可以转换平台，透过八达通登记领取的市民会分阶段取得款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大幅提前派消费券已经涉及很多部署，为了尽快推出计划，要减少系统的改动，因此在使用范围不会进一步放宽。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朝早接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主要谈及本港疫情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说，韩正关心本港私家医院的情况。对于昨日有在北京开会的全国政协，引述韩正说，听闻有私家医院不接收新冠病人，有违白衣天使的使命。消息说，韩正今朝早说，希望昨日有关医务人员的报道只是假新闻。 政府计划推行全民检测，据了解警方将会动员人手协助包括围封等的工作。各个警务单位正是筹备相关细节，暂未统计会动员的人数。消息说警方到时将会动员不同单位的人员参与，协助的工作包括围封强检大厦，确定相关需接受检测市民要在指定时间留在大厦等。消息又说相信参与全民检测行动的警员不会着防暴装备，另外会视乎工作是不是属于容易受感染的范围，决定是不是着防护衣等的防疫装备。政府完成元朗朗善村善涌楼、善爱楼和善良楼围封强检行动，共发现264宗初步阳性个案。善涌楼大约670人接受检测，发现82宗初步阳性个案，11宗结果不确定。善爱楼大约1150人接受检测，有109宗初阳个案和23宗结果不确定。善良楼大约760人接受检测，有73宗初阳个案，另外1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干燥，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59点，跌746点，总成交金额1,0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73点，跌3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4跌11.8，美团151.7跌13.1，阿里巴巴96.35跌2.65，汇丰控股48.1跌3.4，盈富基金21.3跌7.6，京东集团248.4跌14元，中国海洋石油10.58升1.6，港交所343跌12.8，比亚迪股份200.4跌12元，友邦保险75.45跌3.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14.9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2，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5,154点，跌831点，港金报18,530升4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31美元，卖出1,98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争霸战导引指南。 作为一个家长，要处理一家人的大大小小财政问题，有时都好惊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做错决定。自问持家有道的你，又会怎处理呢？ 我们以前就会比较多货自己啦，可能会是投资比较多啦，但是真的有小朋友才知道，觉得不是，真的有分少少现金随时代在手会比较稳阵。 要知道 Alison 侯家明他还有什么存款法宝，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3，微电康康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咪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正式开始我哋嘅片段人间之前嘅话咧，都有一节嘅就系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啦吓。香港仔中心海珍阁同埋海珠阁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嘅就系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翻嚟有今日嘅片段人间。送俾你呢个歌曲啊，林峰《幽至未完》。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出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故意。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车上难兑现，不再越线。 片段人间，等你回来。 时间是五百年后，太阳表面的黑斑持续扩大，地球的温度持续降低。根据科学家的推断，终有一日我现在住在的地球会受到影响，变成世界末日，人类末日。 为了找出全人类的生路，科学家决心前往太空找一些可以移居的星球。他们研发出一种人类可以转化成光子粒子进行光速旅行的技术，而能够承受这样的旅行，只有特殊体质的人才可以做得到。在一间小学里面，阿文和阿妹是由一年班开始认识，慢慢成为好朋友，直至今日他们已经六年班了。今日校长透过学校的大喇叭向大家宣布一件很重要的消息。 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上次你们全部人都去进行了一次体质的检测啊？检测结果现在有了，在全国的学校里面呢，只有几个同学符合今次太空旅行的体质，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班的阿妹。 我？ 你好犀利啊！你可以去太空啦！ 但是我想你陪我去喎、 我都想，不过佢哋冇拣我喎、我谂我冇份去啦、 大家继续听住啊！今次所有参加者都系经过深思熟虑嘅挑选，虽然最后决定权都喺你哋自己嗰度，不过为咗所有人类嘅幸福，希望被选中嘅同学都会接受参加呢一个史无前例嘅太空旅行。 阿妹啊， 啊 我唔舍得你啊，我好挂住你噶会。 放心啦，无论点都好，我一定会翻嚟噶。你等我啊，我哋仲要一齐去公园度打千秋噶。 嗯。阿妹走咗之后，我先知道原来我系冇乜朋友噶，呢种孤单嘅感觉从来都未出现过。以前放学之后呢，我会同阿妹去公园玩，打千秋，睇下雀仔，睇下书，倾偈。有时乜嘢都唔做，淨係坐喺度都好开心。而家每一日放学之后得我一个人。唉，有时我会一个喺公园嗰度搵张凳坐喺度，然后眯埋眼。幻想阿妹从来都冇走过，就喺我身边。时间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咁过。五年之后有一日，当文一个人坐喺公园发吽逗嘅时候，佢见到一个细路女行紧过嚟。 啊， 你系？ 我是阿妹呀、你不认得我啦。 阿妹， 嗯， 为什么你的样子和身形整个年纪和你之前一样没变的？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啦。这个旅程个队长告诉我，光速的旅行带来一种叫做葡萄效应，即是当我在太空那里逗留六小时，地球就已经过了五年半了。 葡萄效应是当物体接近光速旅行的时候，所处的时间相当于静止，于是一切都会变慢。当你进行近光速旅行之后，你熟悉的人和事物都会老你很多。 你大过咗好多喎、 啊。系啊，我就嚟十八岁啦。 嗯，我哋仲系咪好朋友啊？ 当然系啦，坐啊坐啊坐啊。 哦。 啊，不如我哋去翻公园打千秋咯。 阿文啊， 你唔想啊？唔想我哋食嘢啊？或者我哋翻学校嗰度坐下？ 其实我系嚟想话俾你知，今次我翻嚟只系休息一两日。加添一啲补给品，好快我又要开始第二次嘅旅程啦。 吓，你仲要走噶？会唔会又系五六年之后先翻嚟噶？ 嗯，冇人知道啊。 我真系唔知讲咩好啊。 你咩都唔使讲，我明噶。 阿妹啊，我真系唔想你去。 阿文， 阿妹。阿妹又踏上了第二次的太空旅程，阿文又变回一个人。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开始对所有太空的东西越来越有兴趣。我真的很想参加这个计划，虽然我体质不容许我参加，但不要紧，我可以用我大脑去提供更多新的思维。我希望有一天阿妹不需要再出发了，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六年之后，阿妹又再翻翻嚟啦。佢好开心、好兴奋咁样赶到嚟呢个公园，可以见到阿文。但系点知佢见到长凳上边有一男一女，好亲密，好似拍紧拖喺度倾紧偈。 阿文， 阿妹，真系你啊？你翻咗嚟啊？你个样同以前一样啊，仲好似小学生咁。唔记得介绍，我公司嘅同事啊，佢叫阿 June 啊。 Hello， 系啊， 我唔阻你哋啦，你哋慢慢倾啦，拜拜。 阿妹，你唔好走住啦，你做咩咁急啫？我有啲嘢同你讲啊。 你追住我做乜嘢啫？你去陪你个女朋友啦，你唔使理我噶。 你唔好嬲啦，系嗰个女仔系有啲中意我，不过 乜嘢啊？ 不过我仲系好挂住你啊！我仲系好中意你啊！我仲系唔可以忘记你啊！得唔得啊？你上咗太空之后，我每日都会谂起你。我哋可唔可以好似以前一样啊？ 我唔知啊。 点解唔知啫？ 你而家已经几多岁啦？ 24。 但系我仲系停留喺我出发时候嘅年龄啊！你仲会中意我咩？我哋个距离越嚟越远啦，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唔好再变老啊？你等埋我啦。 时间唔系我控制噶嘛，我都唔想变老啊。我尽量啦，我真系唔知道做唔做到啊。 我知道，但系尽量啦。你暂时答应住先，就算系呃下我都好啊。 咁好啦，我应承你，我等你翻嚟。 记住啊， 嗯， 等我啊。 就系咁，两个人第三次分开，今次阿妹再冇翻嚟。时间飞逝。足足60年之后，一个孤单的女仔坐在公园那里发呆。 阿文，我回来了，为什么你不等我？ 阿妹手上拿着一封信，是阿文离流的时候写的。 阿妹，每一次都是你展开一个未知的旅程，我就在原来的地方等你。今次调转了，是我要展开一次未知的旅程。当你回来地球之后，可能已经因为这个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能这样安排是最好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少女，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白夜宫。我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你见到，我只是想跟你说，第一次也都是我可以讲的最后一次。阿妹，我爱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的幸福和你的快乐。再见。 你我若然未可碰见， 今天怎会这么混乱，心处一切若往要断，何苦苦苦的眷恋，再见淡然地讲再见，香烟掩盖两方视线，无言但仍够再抱怨，抱怨但难避免，寒寒两个心太遥远，又寒寒两个心太倦，来看看那个心不会损，当爱恋渐似无缘，请你回来伴我支持，请你回来伴我身边，尽管世事变得都变，又转得都转，对你 好 sad 嘅一个故仔啊吓、所以其实真系要珍惜眼前人啊， 冇错嘅，好啦，有啲特别嘅关于呢个疫情嘅消息啊， 喺呢个时候我哋好珍惜我哋嘅身体健康，所以有好多有关于呢一啲嘅资讯嘅话，都要第一时间同大家讲讲啊吓，就系、是、一个咧就系强制嘅呢个嘅强检嘅公告嘅，咁啊就系香港仔中心嘅海珍阁同埋海珠阁嘅居民咧，如果能够咧就系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好，这个时间我们迎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 好啊， 周启生改编成这个 的马吊。马吊。 马吊。是 在 哪里啊？在这里嘛。 在这里。 好，来继续保重身体。听日要靓靓仔仔同我们一起做节目，好吗？ 这个难一点。这个难一点。 再见。OK, 好。行个 catwalk 先，我们来讲吧。来了。来了。马吊。 回来我们一点后会有。 你知道 Made in Hong Kong。 听下见。